的阴谋。发言人重申，以色列和美国将要承受任何行动的后果。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场之下，在华盛顿公布中东和平计划，认为巴勒斯坦应该建国，可以定都东耶路撒冷的某个部分。美国官员透露，美国的和平计划较巴勒斯坦现时控制地区的面积以倍计扩大，美国同时会承认以色列在西岸的主权。在美国公布中东和平计划之前，数以千计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示威。分析家形容，特朗普公布的计划并没有放弃以两国方案调停。两国方案是前总统奥巴马中东和平的蓝本。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沿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是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04点，跌745点，总成交金额340亿。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4.8，跌1元；美团点评102.8，升5毫；阿里巴巴208.8，跌5.8；小米集团12.94，跌4毫；中国平安92.1，跌2.8。友邦保險81.5，跌1.5；銀河娛樂53.05，跌3元；金沙中國有限公司39.1，跌2.2；匯豐控股57.5，跌1.25；盈富基金27.4，跌7毫。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76，英磅10.122，瑞士法郎7.985，澳元5.259，加元5.907，新西蘭元5.083。欧元8.5678，每百元兑港元7.12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21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4点，升98点。港金现价报1449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5.78美元，卖出1566.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系仍然畅顺嘅。咁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荔枝角长茂街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咧车辆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咁就系荔枝角长茂街有道路工程啦，现时车辆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嘅。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阿琼拎住咁多嘢祈福啊？ 梗系啦 ，Eric 啊，我拎住咁多宝碟去帮二台听众，求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其实日日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定好平安啦、 啊。咁快啲去 like 埋二台嘅 fan page， 你仲平安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老公，你睇下呢单新闻，有人因为同人哋嘅意见唔同，俾人打到头破血流。好彩有人报警，警察及时赶到，唔系就惨啦。 唉，其实大家都应该互相尊重同包容，无论系咩原因，都唔应该打人同使用暴力。蓄意伤人系刑事罪，罪成最高刑罚系终身监禁啊！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哋除咗要照顾长者嘅身体健康之外，其实都要留意佢哋嘅情绪健康噶。 长者协会喺去年咧接获嘅长者求助个案，较前年上升咗接近三成啊，情况令人忧虑。 今个星期我哋揾嚟长者安居协会社区关怀服务经理、注册社工林金燕，讲下点样处理长者情绪问题。 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李志刚、TV、罗敏庄、阿土嘅《美电康康》啦。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吧，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不是黑豹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恭喜 发财！ 把声点解多咗咁多嘅？ 咁冇办法啦，即系今日咩啊？第一日翻工啊， 系 即系叫做啊，公众假期就结束啦，咁大家上班啦，咁啊嚟到呢度。加入嚟先啦！ 你唔好以为你蒙咗面，我哋唔认得你，你咪就系关长咯。 欢迎梁荣忠，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呢个最紧要系希望咧，即系风骚所有嘅听众咧，同埋当然阿豪仔咧，豪仔屋企人啦，阿田都屋企人啦，阿祖阿祖屋企人啦， 系， 大家都最紧要身体健康。 系啊， 你都要保重。 系啊，话晒你都系独居嘅长者嚟噶嘛，其实我哋都好关心你。 你戴唔戴口罩啊？ 你打牌 睇 你有冇嘢？ 系啊，戴唔戴得切啲粮米啊？ 打牌啊，关长， 放心。我最近又改咗个名 字，咩啊？ 即系以后叫我做平安啦， 平安好好 平安中啊， 平安中我揿你个咯，大大。 但系佢头先明明唔系咁讲噶，佢头先入到嚟嘅时候咧，耀武扬威咧对住佢个头咧，佢话 系啊， 真系好似 乱咗啊， 真系哇，好似噶，真系似。 你讲多次话唔似啊嗱， 我觉得我都 话咯，大大声话，因为我初三就见到关长， 你似捉野来风，我都俾你 长添，同佢拜年。跟住咧，佢就自己话我垫咗挛嘅头发，系咪有啲似木村啊？我问得似唔似啊？我话唔系啊，话我入去开麦啦咁样。跟住 唔系阿关长未讲晒，佢话佢似木村，佢冇讲晒啊嘛。 咩啊？ 因为有个 A V 女优叫木村奶噶， 系咩？ 一头咁有啲似， 你冇俾过我睇吓？ 你咪 Vincent 攞啦。 哎呀，咁 俾翻少少資訊啊， 好唔好先？ 即係你就話講《竹夜來風》啊， 係咯， 你知唔知道《竹夜來風》啱啱喺舊年年尾嘅時候攞咗個獎，就叫做最想嫁俾佢嘅男人啊， 咪啱你咯， 係咯， 啱曬啦， 你條件啱曬係咪先？ 咪 一支公梁榮忠 係 咪？ 係咯，唔係啊，一支公梁榮忠仲係平安鐘， 係啦，就係平安鐘。 新精睇有冇啲好啲嘅説話講？ 有啊，咪好咯，一支公梁榮忠，喂，等住嫁你喎。 啲玄學家話我呢個生肖嘅人咧，今年係應該要結婚嘅。 哦，系咪啊？咦，你系咪暗示啲乜嘢啊？ 就 系 冇咯。我哋有冇介紹？ 因為咧，我哋其實有好多喜訊咧，我哋成日都預告噶。譬如你知唔知阿田就嚟有第三胎噶啦？預告 係啊，即刻雨塞咗啊！ 係啊， 即刻雨塞係 啊。喂，凡事都有可能噶。阿田七十幾歲啫嘛，係咪先？邊個話唔可以生第三個啊？我哋等緊㗎。係 啊， 最近阿華。最近阿華 好低落啊！佢 阿華日日去咗海味鋪啊！ 真係 好 安 土，係咯，唔係所以睇下你哋鬥快咧，你嫁得出先啦，定係錢生得出先？係啊，睇下邊個快啲先。 係不過算啦，去到我哋呢年紀咧，都冇咁強求啦。即係嫁又好，娶又好， 唔 係 唔係，但先我真係好想講下關正個頭，因為話説咧，之前咧過年前咧，我就同佢打咗場牌咁啊，當然啦嚇，佢又好鬼好人嘅，真係啊，即係明明贏錢咧，佢 成日都唔收錢 嘅，係啊，成日唔收錢嘅，好型嘅佢真係。 亂 講呢啲啊？即係啲人要以後約我打牌， 我就想約你，我哋聽日啊，你有冇時間啊？ 啲人唔得，啲人翻嚟呢度啊嘛。 完咗節目啦，你 一陣打俾你啊，真係。 跟住話關咗做咩？你唔剪頭髮啦？做乜留長佢啊？咁跟住佢話：，係啦，冇乜時間剪頭髮，因為你知出面啦，風頭火勢咁啊，點去剪咧？咁原來佢整鬼佢真係諗住電頭髮，係 啊，佢電咗啦，而家個頭。 原來有計劃嘅。 講埋呢啲嘢 啦。幾澎湃？你睇佢幾？ 唔係都係嗰句啫。 幾多頭髮？你羨慕下啦。 即係如果大家覺得我似木村嘅， 冇人覺得似啊！你自己覺得似咋，大佬？ 木村奶啊，木村奶似木村奶。 嗰時個擺俾啲碟我睇啊。 咁你最想有冇啲咩达成啊？喺 今年 真系。 今年其实真系冇乜嘢，你知啦，我哋呢啲好简单嘅，生活好简单嘅人咧，真系今年咧，大家两样嘢啫，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系 最紧要啊。同埋咧，有一句咧，又系我阿妈每一次见到我呢度话，即系今年我翻去拜年啊嘛， 死仔俾家用啊，咁样唔系呢句，唔系呢句， 我每年都讲啊，搵多啲，搵多啲。我嗰時係同我阿媽講，唔使揾咁多啊，即係身體健康最緊要。但係我阿媽每次見到我都話揾多啲，揾多啲。咁啊，我成日諗揾多啲乜嘢咧？ 揾多啲女友啊，係咪？ 係啊， 清楚啊嘛，阿媽。 係啊， 揾多啲新抱啊，佢想要。 你媽媽咪叫你魚翁撒網啊，榮中撒網，跟住睇下收到幾多個女朋友翻嚟啊。 佢就聽佢阿媽話整咗個木村頭，佢諗住萬人迷冇問題，係啦。 呢個幾押韻， 係咪幾好啊？真 係呢個好嘢，好嘢，多謝多謝。 系啊，咁我哋梗系希望啦。 我哋要祝福颁奖今年啊，咪今日啦。今年咧，希望咧佢系即系有一个心头 心想事成嘅。你想讲系咪啊？ 啊，冇见你咁耐，你讲嘢都系咁样。 系啊， 一样 keep 到啊 ，keep 到个少女情怀啊。 但又好好笑嘅，我哋永远都知道佢讲乜，都系兜得到嘅喎。又 即系话阿田咧，除咗个外形 keep 到之外咧，系性格都 keep 到，真系。 佢瘦咗啊！你知唔知佢话自己？佢啱啱去完旅行翻嚟， 你再度令關準語塞啦，係計劃生第三胎之後 平衡咯，語塞係兩邊 啊 嘛， 啱啊啱啊啱啊， 好啦好啦，恭喜你啊！ 我希望快啲引到你一餐啊，好唔好？ 好啊 好啊好啊， 呢首歌送俾你啊，關長 咩啊？ 呢首歌叫做《 又李克勤》啊， 好人一生平安啊！ 好啊啱啊啱啊啱啊啱啊啱啊！ 算啦，呢首歌都系太过温柔啦，我净系 我哋攞到个名，同埋你下次开麦真系同我哋讲声先，仲系播两句歌你就开麦，真系好容易出错噶。 唔会噶，我睇住你噶嘛，真系。所以呢个时候我决定播翻只快歌《邓云锤》先。 好啊，好啊，嚟一齐跳一跳啊！咁啊，都系仲系大年初五噶嘛，系咪先？ 系啊，年初五啊，真系啊！所以头先我哋有关长同我哋一齐拜年，一阵间我哋继续有风骚快活人，揾阿黎明出嚟可贺佢先啊！1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5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和寒冷天气警告都现正生效。 Oh, 谁人谁人都给你捉住问，像半生亦在你的拥抱中囚禁。想我爱为何你又要为难我，不想天天残酷如现场失落直播。情人像我紧中需要好， 总放手 就 落 雨。 甜甜俾封开工利是你啊！ 多谢老生， 乜封封利是咁大封啊？ 因为我要预留住你哋帮我检查公司啲设备。 哦，系咪检查流动式通架、电力装置同埋吊船啊？ 预留住你 check 埋机械设备临时结构、物料吊重机。 喂，咁封利是要大啲、啊。 咁不如大家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啦，嘉宾有佢。 长假期后勤打点，确保安全零风险。我系谭嘉怡。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而家咧，每一日嘅香港咧，都同琴日咧係變得完全係不一樣嘅、 哦。真係、哦， 即係咪話誒嗰幾個字啊？今日嘅我打倒昨日嘅我、啊。 我又唔好叫打倒，我哋呢幾中性啲。我真係話每一日都唔同咁解啫嘛。嗱，係講真嘅，因為譬如可能你幾日前咧，仲係出入暢通無阻啦。可能你隔幾日之後咧，就發覺咦有啲人唔入得嚟啦。再隔幾日咧，唔係有啲人唔入得嚟，係有啲關而家唔過得嚟啦。已經 係啊，早同晚都有唔同啊。 啱啊，之前咧仲聽到啊，即係嗰啲官員仲喺度講。唔封关嘅，唔封关嘅，封关对香港影响好深，唔需要封关。哇，又改咯，不过佢都系局部封啫。 啊，都系。 你呢个局部封咧，即系得到 即系局封啊！呢啲真系叫做。 系，即系大家会有疯癫嘅感觉。哇，你做紧乜嘢啊？你喺度咁样嘅。 唔系，咁我有做，个冇做啊。 系啊，恭喜发财啊！你又乱讲啊！恭喜发财，恭喜 发财。 有 系啊， 有系啊。因为大家翻工啊，所以大家会比较忙，大家打招呼咁样。 系啊，因为琴日佢就宣布啦，话好啦好啦，我哋而家咧终于都顺应民意啦。 系。 就话会封关，不过咧就真系局部封啦。咁如果你话咧，我记唔到会封边啲，哦，好易记嘅咋？ 少人嗰啲咪封嗰啲啦， 你唔想去嗰啲， 我就调转讲，多人嗰啲唔封咯。 哦，系啦， 系啦。 呢个我哋冇讲错嘅，点解咁样讲咧？因为睇翻一个数字，就系年三十晚到年初三啊，今年啊吓最新嘅数字，边几个咧就系嘅口岸咧最多人系经过嘅咧，机场啦。深圳湾、罗湖、落马洲支线、落马洲同港珠澳大桥最高个六个全部都唔封， 好嘢！ 系啦，而呢六个咧系占咗啊呢个内地访港嘅旅客嘅人数咧系近九成嘅， 系 即系封一成嗰啲咯，即系边个嗰啲啦？你知唔知嗰度有个口岸咧？屯门客运码头。沙头角之啦，系咪？ 敏感度啦， 敏感度，中国客运码头同埋高铁嘅西九站。 西九站系啦，咁如果呢个咁多个嚟计咧，西九站已经算最多人噶啦。 系啊， 因为佢用个统计数字咧，就大概咧就系13,221啦，一人啦咁样。咁、其他嗰啲咧，真系相对哇。人丁單薄㗎，有啲係2000幾，有啲1000幾啦，最少個咧就係敏感度咯。 每日嗰个流量就大概1537人咁样。 系啊，但系嗰几日嗰个流量啊，讲紧年三万到年初四啊，访港嘅人数咧有成13万多人嘅，即系佢而家禁咗嗰啲嘅关口咧，只系占11% 啫，即系仲有89% 俾大家开开心心咁样自由行啊，咁 样系啊，咁啊，即系睇下大家点睇啦，点样去避，点样去回避呢件事啦吓。 系啦， 因为真系都真系。即系你出我入，你出我入，其实都 正所谓 自由吓。 正所谓互相博权，政府香港政府咧呢边就局部封关啦，嗰边咧阿成哥又嚟咯，何一成又嚟咯， 系澳门啊， 你讲清楚边个成哥先 系啦，我咪 话 嗰边咯，阿一成咯，一成佢就话啦，岂有此理，原来你都中意出招啦，即系我哋讲嘅啫，我亦都有更劲嘅，咁佢咪话由1月30号凌晨起。暂停香港、九龙同埋屯门往返澳门外港同埋氹仔嘅海上客运航班，直至另行通知。 我唔明白啊，对唔住，呢个即系咩啊？ 咁即系 香港、九龙，即系我哋去唔到澳门啊？ 系啊， 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即系呢个，因为呢个我冇睇到呢个消息。 呢个系最新嘅， 最新啊嘛，澳门海城 啊 嘛， 30号开始、啊， 1月30日凌晨起咯，暂停香港、九龙同埋屯门往返澳门外港同埋氹仔嘅海上客运航班。 香港九龙全部噶咯， 唔系，但系上环机场往返澳门外港同埋氹仔咧就会维持服务，不过咧航班嘅密度会因应实际需要咧就会缩减咁样。 咩啊？咁香港咪即系上环咯？ 我哋有九龙码头、屯门码头，原来佢话咧都系可以往返澳门同埋咩嘅。嗰啲咧 机场， 嗰啲就 码头系仲有， 港澳码头就仲有嘅。但系九龙啊同埋屯门咧往返澳门嘅海上客运航班咧就暂停。其实你可以话咧，同香港嗰个出招咧好似嘅，即系最密集、最多人咧，佢就唔喐你住。系啦，可能因为个影响真系好大啦。 即系譬如，其实琴日咧香港咧就有7个嘅局部封关嘅措施。除了我哋头先讲咧，有一啲嘅口岸嘅过关嘅情况咧，就会如常啦。有一啲咧就冇咗之外，譬如佢一啲咧最紧密嘅就系飞机啦。 系， 佢话譬如咧国泰啦、港航啦、港龙啦同埋快运啦，来往香港同埋中国嘅航班咧系将会减一半嘅，即 系由480减到240。 即系有人就会话，即系觉得譬如呢一样嘢就系、哇咁多人嚟，你减咗一半，但其实都仲有好多人嚟嘅喎，系咪？咁嗰一样嘢有冇用咧？咁样咁啊，即系大家自己又啊谂下咯。 嗱，同埋好似咧，香港咧，今日咧即系正式翻工啦，理论上。但你发觉咧，我发觉吓，条公路上面咧好畅通。 真系啊！ 即系第一交通工具都好少人。 系啦，咁究竟系咪纯粹个假期其实仲系中段咧？好多人都仲继续放假，定系好多人唔使翻工咧？ 肯定，我觉得几多唔使翻嘅。譬如琴日咧晏昼嘅时候咧，我就同一班朋友就团年咁样啦，食个 lunch 啦咁样。佢哋全部咧都系啲小朋友，大约4-5岁嗰啲嘅咁样嘅。跟住咧就分别地啊，唔同嘅朋友做唔同嘅行业咧，都收到公司嘅 message 就话 唔使翻， 听日开始可以 home office， 唔系话唔使翻 home office 啦咁样，系啦。 我因为咧，即系有啲朋友咧，可能咧请多3日假，谂住咧就可以 玩埋佢。 请3日假已经有9日咯，咁啊谂住一次个长假期啦，咁啊睇下佢哋去边度玩啦。其实香港你估农历年间咧，其实有成10万人咧 嚟讲， 因为大陆已经唔俾上团去咧，咁其实已经10万人咧已经滞留喺香港，但系你又出街又冇活动去搞，咁所以个个喺屋企嘅时候咪瞓晏啲，所以你朝早翻工系冇乜人，一来啦，二来就好多人又已经系飞咗啦，咁咪未翻啦，咁跟住三来又唔使翻学啦，咁所以其实条街系一样少人咯。 另外一个咧，即系我呢度都有个数字喺度嘅，譬如好多嘅唔同嘅银行公司咧都会话咧，即系由今日开始就会继续维持翻正常嘅服务，不过咧工可以在他们自己选择底下就留家工作，不同的公司都会有这个讲紧银行方面。另外就算是一些的会计公司，4大国际会计所都发出了这个就是公司内部的电邮，叫员工可以弹性上班，这个星期都可以在家工作。还有那些譬如代理啦、地产代理等等、保险业界这样，大部分其实都根据着、就是、我们香港政府就叫了很多的公务员，如果系非紧急嘅话咧，你哋可以选择喺屋企工作。佢哋好多咧都跟住呢个措施就去到2月2号咯。 哦，系啊，咁所以咧，我怀疑有边啲行业咧，可能而家会好受影响咧。头先你一讲开地产咧，如果你而家行嗰啲地产铺咧，佢喺之前啊，成日都贴咗好大个 poster， 写住咧大湾区睇楼团。 哇，唔知俾$10咧就包你上上落落啊，有埋飲飲食食嗰啲噶嘛。我懷疑呢啲應該就突然間就停曬噶啦，你都唔使知仲會有啦，係咪？ 咁咪你關口都未必可以出入入啦。 係啊，如果你話銀行咧，我覺得咧其實真係好陰功噶。即係個別銀行咧，其實而家你已經揾到佢門面嘅啦嘛。佢個裝修嗰塊板咧，圍到咧，哇乜又嗰度有銀行咁樣啫。如果你仲要加埋咧，又有呢個防疫啦，跟住又話又有好多同事可能會彈性翻工咧，究竟個銀行入到仲見到幾多嘢嘅咧？真係。 系啦，个 counter 究竟开几多格咧？ 入边 OK 噶，我有入过。 系啊，唔系，但系而家佢 咁快今日已经入去。 唔系啊，即系之前。 唔系，我就话咯，而家有几多系可以即系 home office 咧？不过，譬如你话你做柜台嘅就冇得 home 噶啦。 哦，系啊，呢个真嘅。 系咯。 前线嗰啲都系比较冇嘅，不过我都相信我哋好多听众啊，如果你哋系 home office 紧嘅，即系今日啊 ，Tom 其实可以 home office 同我哋 say 个 hi 啊。 咁啊。 你咩行业系可以 home office？ 或者我哋都想知道啊，你哋边一个行业啊？究竟你哋公司嘅嗰个防疫措施？在你哋嗰个弹性工作方面咧，点样处理嘅话咧，喺网上面留个言俾我哋啊，我哋都想知啊。 我哋琴日我之前有讲，我哋三个系咪可以封烟翻嚟做节目？ 可以噶，可以。唔系，同埋咧， 我哋 同埋佢哋有冇公司有冇提供口罩俾佢哋咧？ 嗱，我见到有一啲资料咧，一阵风头火势同大家讲 啊。 就算系一啲嘅政府部门啊，好似话佢哋口罩嘅存货都唔系好足够。 哎呀， 仲系几前线噶。 系啊，我哋仲系靠惩教嗰啲口罩噶嘛，我哋嗰个麦头咧真系好啦，转头。翻嚟真系要同你讲下，究竟呢几日嘅香港会变成点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首宗確診新型肺炎個案起計的14日，對香港是非常重要的時間。如果出現沒有到過內地，或者沒有跟武漢人接觸過的香港人確診，或者找不到感染源頭的個案，很大機會顯示病毒已經在香港落地生根，到時情況將會非常嚴峻。袁國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已经研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希望可以尽快作动物测试。被问到几时能够完成，他说难以估计，因为要视乎疫苗在动物的测试是不是有效、安全等，之后要再进入人类临床实验。对于有医护人员发起罢工，袁国勇强调，医护人员并非怕死，但认为若果不阻止疫症在香港蔓延，医疗系统将无法承担。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现时有迫切性全面封关，阻止内地人到港，担心其他地区都会出现同武汉一样严重的疫情，认为应该要尽快堵截源头。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现时不知有多少的武汉人在香港，建议参考澳门的做法，派警方巡查酒店，强制隔离或者送走湖北旅客。对于有意见指湖北旅客的签证7日到期，可以等他们自动来港，他担心部分的旅客在7日之内病发，到时公立医院基于人道的理由必须治疗患者。对于有医护人员考虑发起罢工，何柏良表示自己不会罢工，也都不会呼吁罢工，虽然完全明白和理解同事的忧虑，但希望他们能够紧守岗位。政府星期四凌晨起暂时关闭部分口岸，减少来往香港和内地的交通服务。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认为，希望政府能够多走几步，阻止大量人涌入。对于在农历新年之后可能会有大量的香港人由内地返港，他呼吁有关的人士应该在家居自我隔离14日。又指出部分的大机构给员工在家工作，但基层市民的雇主未必会体谅，建议政府考虑延长公众假期，或者大力呼吁市民自我隔离。马仲仪批评政府在辉明邨的事件上未有清楚解释，他说有声音指政府有空置物业可以用作隔离的用途，包括公务员宿舍等，希望政府能够帮忙。港铁表示，早上有人进入大学站，路轨范围被纵火，多个车站附近路轨上亦都有障碍物。东铁线列车一度需要慢驶，服务在早上大约8:30陆续回复正常。 港鐵表示，凌晨大約3:30，工程人員發現上水至粉嶺站之間的路段有竹枝和木條，之後在上水站附近路軌上發現有單車和垃圾桶。港鐵人員清理物件之後，檢查兩個地點的路軌和架空電纜，確定可以安全行車。事件對東鐵線服務無影響，已經就事件報警。另外，早上6:50，一列東鐵線往羅湖方向的列車由大學站開出之後，車長發現路軌旁邊有火，相信是有人縱火。大約7:25，沙田至大圍站以及羅湖往上水站方向的路軌範圍分別發現單車。由於多處發現障礙物，東鐵線來往紅磡和羅湖或者落馬洲站的行車時間一度需要額外的10至15分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同干燥，早上寒冷，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是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37点，跌714点，总成交金额461.5亿元。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8.2，升2.4；阿里巴巴209.4，跌5.2；美团点评103.5，升1.2；中国平安91.75，跌3.1；小米集团12.86，系跌4.8。友邦保險81.7跌1.3，盈富基金27.4跌7毫，銀河娛樂52.85跌3.2，金沙中國有限公司39.05跌2.25，匯豐控股57.65跌1.1。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77，日元109.22，瑞士法郎0.974，澳元0.677，加元1.316。新西兰元0.654，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5点，升109点。港金现价报14,49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4.98美元，卖出1,565.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暂时所有隧道都畅顺嘅。咁啊，港岛路面咧就湾仔嘅天乐里，因为有工程啊，天乐里去轩尼诗道、马诗道方向嘅右一线咧，而家系需要临时封闭。咁另外轩尼诗道咧就有电车路轨工程要进行。波斯富街去禮頓道方向，近住軒尼斯道交界的慢線，同埋軒尼斯道去中環方向，近住波斯富街的快線都有臨時封路措施的。仲有呢，就是大埔林村那裡有些臨時交通安排，由而家去到黃昏的7:00，林村鄉公所路介乎林村鄉牌樓至到林村鄉公所那段呢，是會劃為行人專用區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制水。又制水的确是无 冲来新蒸头啊，制咩水啊？ 水你而家有，但将来可能会冇。 随着全球人口不断增加，估计到咗2050年，每4个人就有一个生活缺水。 水咁珍贵，所以有好多投资银行都投入咗几十亿欧元去炒卖水。 电视节目《31看世界》今晚9:30，港台电视31， 一齐睇水。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 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是啊，近排口罩、口罩再口罩，有冇教到你兩個細蚊仔如何戴口罩？同埋，我想問大人口罩就話缺貨咧，小朋友口罩有冇缺到咧？因為我眼見咧，哦，連兩歲嘅 B B 嗰啲口罩都好 fit 下嘅喎，咁啊，唔知道你家中兩個曾小 B 同曾小小 B 佢哋係用緊小朋友口罩定係大人口罩？有冇教清楚佢哋點樣戴一個正確嘅口罩咧？我哋有請係佢已經。是两个小朋友的爸爸曾子豪。 老实说，我听说小朋友口罩更加断市的，因为大家害怕的情况就更加多。同埋我怀疑可能平时相对会不会出小朋友的口罩款呢，可能各样东西都会少一点。不过这一轮总之大人细路全部都是缺罩的，真的罩缺一不可。讲讲告比拜仁啦，呢一个悲剧咧，仍然系笼罩住喺好多人嘅即系心上面啦吓。咁啊，但系今日唔系就系想讲嗰啲悲伤嘅情怀啊，反而系想讲咧喺佢呢一个意外之后咧，究竟有一啲乜嘢嘅爱啊？系啊，讲紧啲正面嘅爱嘅能量咧，散发出嚟，好奇怪，真系咁啱得咁巧咧。其实同香港嘅某一啲嘅情况咧，好类似嘅。讲紧系咩咧？就系、是。因为你知啦，其实佢系一个即系体育运动巨星啦，咁所以咧佢有啲体育运动产品咧，其实一向都好受欢迎嘅，特别系佢嘅签名嘅波鞋啊，佢嗰啲系列啦咁样，咁你会谂啦，佢而家个人咧离开咗，咁佢啲产品咧，你知啦，大家嗰啲生意头脑就会谂噶啦，会唔会咧就水涨船高咧？不如即刻咧就买佢嚟珍藏先。嗱，一方面咧真系有好多球迷咧，喺佢离世之后咧，真系即刻咧去买翻啲波衫咧。是想纪念一下佢嘅。早两日咧都睇到咧，香港咧有好多嘅球迷咧就去咗我哋嘅一啲运动铺嗰度咧就排队买翻件波衫咁样。但另一方面咧，亦都有啲人咧真系想乘机就即系炒卖啊、收藏噶嘛。好啦，佢话咧Nike 啊，即系我觉得都要讲一次啦。佢嘅即系合作咁多年嘅公司咧，佢就喺个网页度咧就换咗一啲悼念嘅文章啦。咁啊，即系除咗写上话呢一个 Mamba Forever， 即系话纪念即系 Kobe 之外咧，有一个好特别嘅举动，就系网上面咧冇办法再揾到咧有关 Kobe 嘅所有嘅产品。你想揾佢啲波鞋啊，其他嗰啲波衫嗰啲咧，全部都冇晒咁样。咁啊，后来咧，大家就问啦，佢话点解咧？咁啊，大家估计系咩咧？就系佢可能唔想咧喺即系 Kobe 离世之后咧。再将佢嘅商品咧就作系贩卖，即起码呢一段即系最悲伤嘅时间啦，亦都惊咧啲人咧喺呢个时候咧，大家抢完之后咧就攞嚟即系去炒卖，因为炒卖可以话系对一个即系过世嘅人嚟讲咧，可能系一个最大嘅唔尊重嚟嘅。咁啊，唔单止系你话官方系咁做，佢话咧有好多美国甚至乎香港啊，有一啲 NBA 产品专门店咧。佢哋都話：我哋聲明咧，我哋會照樣即係售賣呢啲貨品啦，但我哋係唔會咧將佢炒賣嘅。係啊，因為咧你雖然明白喺嗰個市場定律咧，咁一定物以罕為貴啦，佢從此成為絕響咧，佢唔會再出新貨啦。咁佢一定係令到所有舊嘅貨品會變到有一個好高嘅價錢。但係喺一啲人心目中咧，有啲嘢就遠比金錢咧係嚟得更加重要嘅。嗱，作為一個對比咧，真係好不幸地。喺高比咧，即系啱啱离世嘅嗰个早上咧，有人就揾到咧喺一啲大陆嘅炒卖网站里边咧，就有啲好无良嘅人咧，佢系炒卖，佢唔系净系炒卖咁简单。如果咁都即系唔算系话即刻会被指责为无良，最惨咧就系个别嗰一个嘅炒家咧，佢因为嗰一日嘅消息嚟得好突然啊嘛，佢咧就摆咗几对 Kobe 嘅波鞋喺度，然后咧又加一句。 喂，究竟死未噶？你死咗我先可以出货噶，咁样哇，净系呢一句咧就俾人哋 cap 低之后咧，真系将佢闹到狗血淋头。你谂下，赚死人钱都已经嬲噶啦，仲要加一句咁样咧，好似话其实你死唔死我唔紧要噶，如果你系死嘅话咧，你快啲啦，我要确认我啲产品可唔可以加价咁样。不过咧，你当然明白嗰、那个真系只系一个炒卖嘅人咧，佢就唔系一个球迷啦。另一个咧，即系亦都表示好窝心系咩咧？有好多人咧就去洛杉矶嗰个球场度献花，咁咧其中有一个球迷咧，佢就喺个 Twitter 度咧，佢就写咧就话佢咧就本来谂住买扎花咧就去上献嘅，咁咧当佢同老板讲我要紫色同埋黄色，因为呢个咧就系湖人咧紫金色嘅配花嚟噶嘛，那个老板就话啦，哦你系咪买俾 Kobe 噶？佢就点头，然后咧佢就冇收佢钱啦。那个球迷问吓唔使俾钱咩？跟住个老板就同佢讲话呢度系 LA。即是说这里是 Kobe 的家，你要献花给自己家人呢，我们不会再收钱的。这个真的当然是很感动啦。然后我就想起呢，就是你说跟香港有什么相似呢，口罩可以说在这个时间呢成为了大家最关心的货品。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好像那个花店的老板啦，又或者好像这个即是一剔公司这样呢，会有这样的良心之举，不会炒卖。唔系话一定要你免费，但系起码都要话俾人听咧，我哋明白你嘅需要，系咯。其实我哋都可以讲一句，喂，呢度系香港嚟噶。风头火势，佢啱啱先同我哋讲咧，就话，佢会喺呢一排咧乖啲噶啦，只手唔好咁痕啦，唔好喺网上面咧买咁多货啦。不过唔知道佢会守得几耐呢一个咁样嘅承诺咧，唔知道佢几时又会再破戒咧？喂，不如你还掂都系买，帮手买啲口罩啦，黄耀祖。 阿田叫我今日打牌啊，晏昼我都话唔得啊，因为啊今日我嘅任务啊就要去搵口罩啊，因为唔系就系自己唔够啊，屋企人都唔够啊，打牌呢啲嘢行开啊。 咦唔系，但如果你哋打几大咧，就唔再讲系 输口罩啊， 系啊，输口罩都劲、啊。 我大你100万个口罩咁样。 系啊，即系喂八番啊，即系八个口罩、啊。哇，呢、這个好好、啊。 但系个问题系 三索改咗佢，唔好叫底裤，叫口罩。 但我哋。我哋冇呢啲籌碼喺身啊，大家都唔係好夠貨啊！你明唔明白啊？ 白板都係口罩喎，啱啊，真係就咁決定啦，係。 如果咧講到咧，好似口罩呢啲嘅防護衣物咧，頭先阿祖都做咗個預告啦。我諗啊，其中一樣嘢香港嘅朋友咧好關心嘅，就係一啲走喺最前線嘅醫護人員或者係救護員啊，究竟佢哋呢個抗疫嘅裝備足唔足夠咧？今日咧就睇到啊，有一啲嘅前線救護員咧就向咗報章報料啊，話佢哋嘅個人防護裝備咧恐怕咧就未能夠應付大規模嘅爆發。其中咧單一分局嘅防護面罩存貨大約只係得翻200多个。佢話每星期咧係會提供30盒嘅外科口罩嘅，但係由1月初到而家都仲未補貨啊。估计他们的存货半个月之内呢就是会全部用光的。而他们就是这个前线的救护员，但同时间他们的上司也有其他的要求，就说譬如好像消防呢，他们呢都有需要的，因为其实他们都走到很前的嘛，是不是都希望他们尽量满足。所以呢他们一众的朋友就会说，现在就算走在最前线的救护员呢都会说，全香港的消防局或者救护站的个人防护装备等等呢真心唔係好夠啊！而且有一啲咧，仲係話，譬如嗰啲全面嘅面罩啊，就係處理一啲懷疑武漢肺炎嘅個案嘅面罩咧，有啲嘅分組得翻200多个。佢就話咧，如果懷疑嘅 case 一出現咧，一轉啊，即係佢哋嘅車一轉去載人嘅話咧，就要用3个。佢話如果一日有6轉啊，咁就冇咗18个啦。咁你諗下啦，其實嗰200多个可以防佢哋用到幾多日咧？真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嚟㗎。咁樣其實聽到呢度嘅時候咧，個心真係覺得好痛㗎。琴日咧阿祖好大膽啊，我睇曬近乎成個4:30嘅記者招待會。咁當然咧一度睇嘅時候，自己個人就變得非常之激動同埋暴躁啦。都明點解嘅，其中一個問題咧，令到我始終依然有好多嘅問號嘅，就係當有記者朋友啦，再一而再再而三問個官員啊，官員門勢有 S 嘅，即究竟啊，仲有幾多口罩啊？咁佢哋都即答得好模糊啊，都係話啊，呢幾日就農曆新年假期啦，咁都知啊，存貨唔係好足夠噶啦，咁會盡量咧向世界各地去揾，但佢從來都冇答到一個問題，就係究竟 我哋香港仲有幾多口罩呢？因為我睇翻咧，即係一海之隔嘅澳門啊，人哋拍咗個心口就話唔怕，我哋攞2000万個出嚟。澳門人有身份證嘅就會有口罩，但你見到我哋香港周圍嘅朋友撲到嗰個地步咧，真係非常之擔心。連一啲前線嘅，譬如我哋講緊救護員啊、消防啊，佢哋嘅口罩數目夠唔夠到誠意嘅話咧，我真係好唔明啊，好唔明啊，好多嘢都好唔明啊，唔知點解啊？啱啱過咗新嘅一年啫嘛，話封關喎，局部封關喎，但係其實有但最多人嗰啲口岸咧就全部都仲開住喎。係啊係啊，佢又封曬嗰啲場館啦，封埋沙灘添啊，沙灘我真係喺度諗噶。點解冬天嘅時候都要封沙灘呢？嗰度真係好高危咩？嚇，嗰啲一日有幾萬人啊出入啊，仲係啲高危嘅人士由內地嚟到香港嗰啲，你都唔封啦？你封沙灘，我真係啊，有太多唔明。但唔怕啦，唔怕啦。我諗咧，成日都會話非常時期有個非常嘅狀況，咁我哋有非常嘅措施啊嘛。希望我只係得一個少少嘅要求嘅啫。如果政府下次咧仲要有啲任何嘅措施嘅話咧，佢當然啦，好感激你聽到啲官員啊，好感激有中央嘅支持啊。但我都覺得佢可以攞下其他我哋鄰近嘅地方。其实攞澳门嚟做一个借镜都得噶啦，有阵时佢哋一啲快很准嘅决定咧，可能对住一个疫情嘅话，呢个系最紧要。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净系叫我哋戴口罩同埋洗手系冇用嘅，因为大佬你做官有口罩咋，我哋做市民嘅扑嚟扑去都扑唔到啊！唔该。風頭火勢，其實呢啲口罩嘅行情咧，我哋咧真係可以請教一下，即係我哋呢位嘅拍檔。但我見到咧，佢都好似有少少零頭咁啊。當我今日同佢講，喂，我見到邊度邊度好似今日翻貨喎，佢都話嚇、啊，如果係咁樣嘅話咧，要去排啲隊啦咁樣啊。究竟對住呢個疫情，口罩嘅數目你又足唔足夠？你又有冇啲乜嘢特別嘅門路可以指教下我哋咧？有請明燈桂花田。 其实咁嘅喺口罩呢方面呢，其实如果大家唔出街嘅话可以唔使用口罩，咁唔使用口罩就唔需要大量口罩囉，係咪？所以其实呢个应该都系政府想做嘅一样嘢，希望大家唔好出街，咁唔出街就唔使用咁多口罩，就唔使咁口罩紧绷咁紧张啦，係咪？是啊，即係其實講到世界各地咧，冇邊度唔緊張噶啦，因為大家都睇到個地圖表，都好似好多地方都陸陸續續係開始出現有個案啦。嗱、啊，呢、這個新年真係每日嘅資訊都有唔同嘅，大家咧互傳嘅信息嘅時候，唔該真係寫埋係咪有fact check 過啦，同埋係咪最新最 update 嘅？因為政府咧即係都會改來改去啦，咁有啲資訊真係可能琴日講完，可能今日會改嘅，所以咧大。而家即系最紧要紧贴政府网站啦，都睇下佢个最新嘅资讯，究竟系而家个情况去到边度，就唔好乱咁发一啲唔应该嘅信息啦吓。不过有啲资讯咧已经好肯定咗噶啦。咁啊，由于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华人咧都到海外读书，咁啊英美澳加呢四个地方咧都真系好热门，好多人都去海外嗰度读书嘅。咁由于疫情严重啊，咁澳洲呢方面咧已经讲咗啦，澳洲咧亦都有確診啦，咁啊大批海外生咧都會放完呢個新年假就會翻去啦，因為佢哋都啱啱 turn break 咁樣嘛，咁就會翻去開學嘅。咁咧悉尼咧就有華人咧就發起啊網上咧一個請願啦，要求咧新南威爾士省嘅政府咧希望佢哋規定咧由中國翻去嘅開學嘅學生咧就必須自我隔離，確保咧冇病先做好翻學。咁而當地嘅教育局咧聽到民意咧，咁琴日就宣布啦，話過去咧如果兩星期曾經去過中國嘅學生，因為咧就有呢個病毒潛伏期14日啦，咁希望喺呢14日結束之後咧，先至可以翻學。亦都有私校咧，亦都延遲開學嘅日期啦，好似我哋咁啦。咁佢哋亦都要求教育部門啦，向老師啦、學生咧，提供足夠嘅口罩啦，同埋一啲消毒劑啦，咁更希望咧由大陸翻嚟嘅學生咧，需要有醫生證明咧，先至好翻學。咁啊，人哋國家就有呢啲措施，有呢啲訴求咧，當地政府 府咧都顺应民意去做到嘅。咁我哋香港系应该点咧？即系其实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嘅海外生都会喺海外边翻嚟。咁究竟我哋嘅措施会系点样咧？系咪入境嗰啲朋友系咪都需要？如果系一啲嘅省市啊，系咪都要需要俾佢隔离咧？啊乜唔系？佢封咗关喎。系啊，其实我而家好担心紧。其实我哋香港仲有200个香港人咧滞留喺湖北嘅，但系香港政府话，我睇咗报章文章系香港政府无法接翻佢哋翻嚟，但系人哋日本啦、法国啦、韩国啦都包机包走佢哋翻嚟，包咗佢啲国民翻翻去自己嘅国家。咁点解我哋仲有200个香港人滞留喺湖北嘅咧？咁究竟系咩嘅一件事？我都希望，我都戥嗰啲家人担心啊，即系因为佢哋都有佢哋嘅屋企人喺香港噶嘛。咁究竟点算咧？希望我哋香港政府可以，系啊。其实是急的事情，但是都要希望有一些最好的办法去解决到，希望他们那200个香港人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回来香港。 穿半场，动作扭拧态度似个姑娘，喜欢对镜猛自我欣赏。佢成日玩住化妆箱，再跌到块面似只无常。服装怪异格调够晒东洋，一身基佬嘅扮相，人哋叫佢做基。又叫破亮，终于见半晒太阳。泳裤仲有个跳艳舞的姑娘 ，pose 最正，自在博影相。佢成日买定两包姜，走去叹下午夜场。习惯工夜店活跃欢畅，睇啱边个就上。人哋叫佢做基佬长，基佬长，佢总好怕遇伤，有得你哋唱，睇风佢做偶像，啊哈，睇风佢做偶像。我紧张，只因冇你哋咁正常。我自细就有着这种倾向，喜欢嘅嘢你未会欣赏。人在世就快活几张，眨下眼就要散场，就要放尽快活过一场，使乜惊你哋唱？ 许冠杰嘅风， 佢做偶像 系咯，边个风嘅边个就做偶像啦、真系。喂，但系琴日咧有样嘢真系疯狂咗。 咩啊？ 超市。 哦，见到、啊。 我觉得匪夷所思，我谂唔明白。其实我想揾阿主富田咧请教一下，点解要扫清超市啲货？惊乜嘢咧？我想问。 咁你就惊冇货到啊？ 冇货到。 咁你封关啊嘛？你点知啲咁？我哋香港好多物资都系嚟自外来噶嘛？ 但我哋唔系封人嘅咩？ 封人啫， 我知佢哋 两条路嚟噶嘛。 我知咁可能啲人就有啲远见，啲人有啲远见，咁所以可能就谂长啲，望远啲。 哇！琴日 佢就担心呢样嘢。 系啊，琴日我妈打嚟问我，话你要唔要掟米啊？嗰阵时我仲揸紧 米都冇得掟啊！ 唔系，佢问我要唔要掟米，我仲咧太过天真，我话 即系屋企冇米要买啦。 我话做咩要掟米咧？阿妈，我话好地地喎。佢话唔系，你系咪应该买定啲？我仲喺度话你，嘿，妇人之仁啊！我话讲嚟做咩？翻到屋企。我老婆话：你做咩翻嚟唔打俾我？咩时候啊？ 冇晒嘢买啦，快啲出去抢。 哦， 佢 即系 买蛋啊，买米啊，跟住工人姐姐翻嚟又话咧冇晒菜啊， 所以我都话我今日要去入翻啲货咯。 我又唔明点解要咁样抢， 唔系要 制 造恐慌，但系都我见到，譬如我琴日喺街度经过嘅，因为我琴日都去过几个区啦，睇一睇有冇口罩咁啦，谂住搏一搏啲冷门啲嘅区域，我搏咗个金钟咁样啦。我发觉咧，譬如佢哋嘅屈银纸嗰啲地方咧，边一啲嘅地方最多人咧，就系卖所有关于譬如消毒啊，连嗰啲啊。迪富啊嗰啲咧，啲人啊四五支咁样数，即系连呢一啲咧都系俾大家抢购噶。 哦，咁因为系啊，因为即系惊，因为口罩都可以缺货嘅时候，咁其他消毒嘢嘅咁可能佢都担心冇货。 系啊系啊， 但 又真系唔使咁夸，我哋未打仗哦、啊。 其实系咯， 佢而家就话买清晒啦，有啲人就话惊咧，因为未来日子就惊继续要防疫咧，就话唔出得去。 系啦，咁佢惊可能大陆嘅，如果系都系关事啊嘛，即系可能惊大陆嗰啲，我哋好多嘅猪肉啊，或者。即系肉类啦、菜类啦、瓜类啦，都系嚟自大陆。 但你唔 存 得好耐嘅啫，嗰啲鲜粮肉嚟噶 嘛。咁所以佢咪扫咗嗰啲系 杯面咯。杯面冇晒咯。 你知唔知啊？今朝啊，我尝试上一个啊，蓝色嗰边嗰个，即系佢个招牌系蓝色啊，嗰个超级市场嘅 website 度去睇下有冇嘢买。 你话轻机啊嘛，直情系。 系啊，跟住我就 阿佳嗰度啊嘛， 我去阿佳嗰度啊，系啊，阿生哥嗰度啊，系啊。单机啊，去个 website 单机啊，我琴晚见到佢哋咧有口罩可以卖嘅，但我而家喺度谂咧，未必净系口罩啊，可能大家咧订货一啲譬如消毒嘅嘢啊，或者系食物啊之类嘅嘢咧，都可能买嘅话咧，搞到咁大个嘅超级市场都单机啊， 使唔使连呢啲咧都要揾个政府官员出嚟话咧，我哋有充足嘅食物供应啊？ 我唔信佢。 唔係㗎，但係自己可以自己選擇唔信嘅，或者自己個人。 但冇理由，因為我哋計邏輯咧，有貨會嚟噶嘛。咁而家又唔係話連物流都封鎖咗。 唔係，我哋都係封嗰啲俾人少人流去嗰啲啫嘛。係咯，咁所以而家唔使擔心嘅。 大家冷靜啲，留翻俾我買先。 安排。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寒冷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同干燥，早上寒冷，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是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38点，跌711点，总成交金额555亿。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7.4，升1.6；阿里巴巴208.2，跌6.4；美团点评101.7，系跌6毫。中国平安91.7，跌3.15；小米集团12.82，跌5毫；友邦保险81.65，跌1.35；盈富基金27.4，跌7毫；银河娱乐52.6，跌3.45；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9.05，跌2.25；汇丰控股57.7，跌1.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6。英镑10.124，瑞士法郎7.985，澳元5.265，加元5.909，新西兰元5.082，欧元8.5686。每百元对港元7.1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5点，升109点。港金现价报1449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4.76美元，卖出156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系畅顺嘅，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畅顺。封路方面，在港岛轩尼斯道由于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波斯富街去礼顿道方向近住轩尼斯道的交界慢线封闭。另外轩尼斯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快线亦都是有封路措施的，经过朋友最重要是留意现场指示。就是轩尼斯道由于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波斯富街和轩尼斯道交界是有封路措施的。 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元朗公路泥围戒恩坪方向屯门、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子豪哥成，我哋 Give Me Five 为听众抛宝碟祈福，知唔知最紧要系乜嘢？ 天然我知，最紧要有力。 啱唔晒，有冇宝答？ 抛宝碟最紧要梗系个宝碟啦。 使你讲咩？最紧要其实系里面嘅祝福啊嘛。 咁祝咩啊？ 祝各位听众一家平安，笑口常开啦。 点啊？咁交俾你抛啦，天意。 咁咪得唔得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厨房的电箱成日跳掣，我想找相熟的电工检查。 不得，电力工程包括安装、改装和维修，都要找注册电业承办商安排。完成后，注册电工会发出员工证明书，证明装置符合安全要求。 等我上 emsd.gov.hk 查下承办商名单先。 聘用注册电业承办商，电力工程有保障。 小朋友心入面隐藏住啲乜嘢呢？ 细佬成日喊，真系好烦。 你好中意隔篱屋嗰只狗仔， 觉得爸爸妈妈真系好锡你。 呢啲想法全部都可能系你心中的小怪兽。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年度主题心中的小怪兽， 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competition 报名参加。 截止日期2月14号。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啊！再讲多次天气啊，13度气温，话又干咗啦，相对湿度得49%啫。 系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听日节目《风霜快活人》啦，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 系啊，11:30之后咧有我们的嘅呢一个环节啦吓，即系虽然咧嗰个气氛咧就唔系好新年啦，已经吓系咪咁啊？但系咧我哋今日咧依然有一个新年嘅题目嘅，我见到已经有好多嘅听众留咗言啦，因为我哋今日会讲下我们的拜年 贺礼， 系啊，拜年贺礼啊。即大家由以前究竟你会揸住盒乜嘢上人哋屋企度拜年，到经历咗咁多年啦，咁多时间之后，而家你又会点样做嘅话咧，真系有好多回忆喺入边。 系啊系啊，欢迎大家即系打电话嚟1870啊，唔使啊，网上留言都得噶啦， 网上留言 同我哋分享，我哋一阵间咧11:30之后就同大家讲下，哎，儿时我哋咧即系好多年前嗰啲叫做拜年 贺礼，拜年 贺礼咧，而家仲有冇咧？ 你记得嗰啲拜年歌，我哋一阵间都会唱噶啦，系。 拜年歌都会唱， 头先嗰啲拜年礼品歌嘛， 系啊，嗰啲真系我都清一清喉咙， 清一清 喉， 准备准备准备 ，OK 好。 嗱，头先我哋都讲咗啦，话即系呢，琴日就有一个7个嘅新嘅措施啦。 系， 但系有一样嘢我哋仲未讲到， 系乜嘢啊？ 呢一样嘢咧，即系我估啊，我唔知系唔系，应该系喺香港咁耐，除咗。即係我冇諗到任何一個日子係曾經發生過㗎。 做咩啫？ 因為除咗紅日，譬如我哋有啲嘅公共嘅服務咧，咪會暫停嘅。 係， 但係因為今次嘅狀況咧，呢幾日嘅時間啊，即係政府琴日就宣布咗啦，公務員如非必要嘅話咧，都可以留喺屋企度工作啊嘛。 係， 總共咧就令到有成超過20政府公共服務咧係近乎停頓咗，要暫停咗。係 啊，咁點解佢哋唔即係佢話可以即係譬如文職嗰啲咪唔使咯，但係要幫手服务嗰啲系咪都要翻啊？ 咁当然啦，嗰啲服务未必对于好多人嚟讲系最紧急，但系其实都好重要。譬如我第一样嘢讲先啦吓， 邮政局。 邮政局咁咪唔紧要啊，紧要。 诶、欸，嗱，所以但系咧， 即系冇乜寄信啊。 佢而家邮局唔开啊？ 我近。 唔得，我喺我作為香港市民， 我真 係 好驚佢。 等我同大家講啊，嗱，農曆新年假期之後啊，即係由今日開始到2月2號咧，郵政局嘅櫃位服務、郵件派遞服務同埋郵箱嘅收信服務將會暫停嘅。 Oh-oh. 所以大家咧收唔到郵件係合理嘅，不過佢就唔係完全停曬嘅，佢會維持咧一啲入口嘅特快專遞郵件嘅派遞服務，即係呢一個咧就會有喺度嘅。 即係如果你買貨送货收货嗰啲仲会有嘅， 唔系嗰个叫做入口特快专递，因为 入口特快 专递咧系要即系可能系俾多啲钱一啲额外嘅服务，即系急件嗰类嗰啲啦。 唔系普通速递啦， 系啦，但系普通嘅一啲嘅柜位服务咧，邮件嘅派递服务咧系真系会停咗嘅，所以咧呢嘅你哋收唔到信咧，即系唔需要担心啊。 咁啊，咪唔使交罚款啊？ 系咯，咁我会， 所以跟住你就问到最近好多地方咧，我话俾你知， 唔使交先， 系咯， 边个部门嘅罚款，我帮你睇下先， 咪嗰啲牛肉干咯，运输署咯， 运输署，我帮你睇下， 即系譬如有啲嘢都真系，譬如衰单， 佢好似警务处 send 过嚟嘅，有阵时系， 咁都要啊，咁啊系，你可以柜员机啊，其实呢个 唔系啊，总之警务处或者运输署噶啦， 嗰个我未见到，但我想话俾你知，如果你想破产啊。你都未有得破處啊！ 係啊， 因為連破產管理處都話所有嘅辦事處啊，係會暫停、暫時關閉啊，處方嘅提供嘅服務咧，亦都會暫停。 冇啦，我想破產啦！即係啲人話咧， 唔好咁講， 係啊，即係咪話最多咪破產？破產都唔掂啊！而家 破產都冇得你破， 冇得你 俾你知， 破地獄都冇啊！ 仲有幾日俾人追債啦，咁樣係咪？ 另外一個都同錢有關嘅喎， 係啲咩？ 稅務局嘅安排係點 啊？最緊要呢個， 大家都話 個個都喺度呻，我可唔可以唔交？ 系啊，我交咗啦，系啦，系啦，嗱，佢就话咧，由今日起咧会暂停所有服务，到2月2号，暂停服务期间咧，所有缴付税款啦、提出反对同埋暂缓纳税嘅申请啊、提交报税等等嘅咧，都系会自动顺延去到2月3号嘅。 系， 咁就即系话呢几日，如果你个 deadline 写住咗系啊，今日你要交嘅话咧，可能就有多几日嘅时间啊，咁样。 O K O K， 系俾你筹下钱啊嘛。 系，咁都开心啊。 系 咯。而另外一个咧，嗱，呢个我睇唔明嘅，所以我想请教一下两位啦。有啲人生大事。 O K， 结婚嗰啲。 结婚咁点咧？ 哦， 嗱， 咦，注册处唔去开啊？ 嗱，注册处啊，冇啊。 我唔肯定，所以我就想读出嚟同大家分享下啦。佢就话咧，由今日开始到星期日啦，只系提供会紧急同埋必须嘅公共服务。入境处其他嘅办事处咧，包括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即系换身份证呢个就冇得换住噶啦，呢几日啊，各个分区嘅办事处、其他人士登记办事处、出生登记处，即系你想攞出世纸嘅话，呢几日登记咗，即系预约咗都冇噶啦。另外各个婚姻登记处都系会暂停服务嘅。 我即系话我安排咗喺咁。 婚姻登记处同婚姻注册处有冇分别啊？呢个就我嘅问题啦。 婚姻登记处 系啦，总之嗱，婚姻登记处咧，就算系即系真心大家利是啊吓，死亡登记处 系咯系咯。死亡证都冇啊嘛， 系啦，都冇嘅，都系会喺上述期间咧，就会系暂停服务嘅咁样。 咪去到2月2号咯， 系啦，到2月2号咯。咁之后其实都仲要等佢去公布同埋最新嘅安排系点啊嘛，系咪先？ 婚姻登记处应该同注册处 就唔一样嘅，系咪？ 地方嚟嘅，我相信系。因为佢要去排期登记啊嘛，系一个部门啦。咁你注册就系另一个部门嚟，应该分得好清嘅。 唔系嗱，我见到佢咧入境处就话啦。有关安排第一就去到下个月2号啦，第二呢就话譬如话已经预约入境处其他服务嘅人，譬如话出生登记呢、可以喺稍后日子前往相关办事处。咁即係第一，如果係出生登记嗰啲都係要另外通知啦。 係啦，先都讲咗啦。 咁如果係预约进行婚姻登记嘅市民呢、已经预约咗啦吓。佢话处方呢会逐对新人联络作安排。 Okay. 即係话呢可能你就唔係去到佢现场嗰度啦，佢会自己打电话嚟同你讲呢究竟你嘅登记 嘅登记嘛，即係话我要去排期嘛，咁嘅意思 係因为要排咗 排 咗要三个月，冇人我反对你先至可以真係结婚嘛， 係咪嗰隻呀？ 係嗰隻啦，登记啦，如果注册譬如要諗住听日结婚嗰啲嘅，我应该係继续结婚㗎嘛。 如果即係大家有好日子嗰啲朋友呢，同我哋分 享下有冇影響到個進度啊？ 但係我想問，我想話咧，政府話其實如果可以嘅話，喺 home office 就 home office 啊嘛。咁但係其實呢啲嘢全部都係要面對面嗰啲要招呼市民嘅喎。 咁咪暫停服務咯？ 我即 所以就冇咗咯。 即係其實佢係暫停服務啦 ，home office 啫。 唔係咁，即係如果你可以幕後用個電腦唔知點樣處理操作嘅，咁佢咪俾你 home office 咯？ 咁又唔可以話全部停曬嘅，但係我會話即係我點解要攞翻呢個嚟？其實仲有好多唔同部門咧，佢哋都有，譬如法援署又有即係個情況啦。即係究竟仲有冇得 court 上庭啊？嗰啲咧，其實全部都有一個幾大嘅改動。即係我真係會咁諗嘅，究竟？香港，我真係可唔可以講到開埠 業咯？ 除咗嗰啲咩打風 啊，突然間 shut down 咁 樣， 其他嗰啲真 係 咩都要停。 我明明記得之前啊， 咩啊？ 啲人話要即係停工嘅時候咧。佢系唔俾噶嘛？ 系啊， 佢话我哋绝对唔会向呢方面妥协噶嘛，无端端做咩搞到香港停摆啊咁样？ 而家连交租都唔使交住啊，真系啊！见到咧咩公共屋邨办事处，包括收费处咧，会停开去到2月2号啊。 嗯， 运输处都唔使啦。 系啊， 运输处几个唔同嘅站咧，譬如话牌照登记啊、公共车辆啊、过境啊、考试啊，嗱，考牌嗰啲呢轮都 系 暂时 唔使候住啊。 系啊，佢哋即日起停止服务咧，直至另行通告咯，咁样。 卫生署都系13间呢。个学生健康服务中心啊，听日即系今日开始咧，又系嗰个停啊，即系嗰啲叫健康检查或者牙科嗰啲咁样。 即系我睇咗咧20个部门咧，大部分都系咧，如果系一啲嘅一啲柜位嘅服务啊，即系总之会同大家会接触系紧密嘅话咧，都真系应该都冇噶。 嗱， 银 行啊，头先我哋唔系好关心咧，究竟会有啲咩嘅安排噶嘛？譬如佢话汇丰咧就话啦，如果所有香港员工。可行就留喺屋企啦。如果喺过去14日翻过内地嗰啲咧，就要自己隔离14日咯。 嗯， 系啊，咁啊，恒生都系嘅。同埋 员工自己自行去即系隔离14日先翻工。 系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咧，就系要求佢就算喺 office 度嘢咧，都要戴口罩啦，翻工嘅时候要量体温啦。可行嘅情况之下咧，就用视像会议取代咧面谈会议咁样咯。 OK， 咁即系话而家其实咧延迟咗开学啦，因为原本咧大多数都系讲紧2月1号就系3号翻学噶嘛，咁啊 延迟晒噶啦，翻学就 即系话其实基本上啲学生就算喺大陆翻嚟嘅话，喺边度翻嚟都好啦，都已经隔离14日啦。 想佢哋有呢 一个 嘅 工作咯， 即系啦，即系已经系咁啦，都唔使佢隔，都唔使翻学啦嘛。 哇！突然间香港咁样停摆落去，有啲惊喎。 惊过，点会唔惊啊？ 仲要系 啲人点会唔抢啲粮食咧？你谂下。 同埋我觉得咧，佢一处一个好矛盾嘅状态咧，就系、是。你喺里面咧如临大敌，即系我今日听到咧，譬如话连沙滩都要，头先阿祖都话沙滩都要封闭啦。 你明唔明？我头先想复你呢样嘢， 你复我啊，好啊， 系啊，我想回复你呢样嘢。沙滩啲人都可以扎营噶嘛，咁我唔封沙滩，咁咪啲人喺度扎晒营。 咁如果咁 咪扎晒营，我系扎营，讲紧听错嗰啲。 但人数都有限嘅，即系咪啊？ 都系一啲人。 但如果你真系要杜住嗰样嘢，琴日去个记者招待会讲噶嘛，前日都唔系咁讲嘅，唔系同个关于源头两个字唔系咁讲嘅。 系， 琴日就话要杜住个源头啊嘛，咁你咪真系杜住咗个源头佢咯。 系咯， 咁样咪系咪解决咗件事啊？ 跟住大家咪可以自保。 系咯，因为我话觉得好矛盾就 系 咧，内部就好紧张。 系， media 又停嗰样，又话禁啊，全部都唔好喐啦咁样。咁但喺外边咧，即系话。会入嚟嘅人咧，仍然都系即系开放嘅， 即系等于好似古时打仗咁样，即系话我知道啦，收到哇，嗰度咧打到嚟啦，唔知几多万人咧就带埋啲兵过嚟， 系啊，空 我哋 入侵啊， 即系我哋咧要喂我哋嗱要紧守岗位啊，嗱大家咧就预防准备啦，咁啊即系正面接受挑战喎，真系， 系咪即系嗱，每间每户咧都话立晒架山出嚟，跟住就问啦，咁闩唔闩城门啦？唔闩。 我哋都 但我哋冇噶啦，我攞住个镬铲同埋个镬嚟挡嗰种，我冇口罩咁样。 你匿喺屋企，我哋全市真系乜嘢都冇嘅，等佢系啦。 咁跟住删唔删啫？唔删 系啊，佢唔系咁答噶，我有删啦，删咗少人嗰啲，多人嗰啲咧继续 welcome。 系啦，知唔知点解唔可以停晒啊？ 点解啊？ 因为 要播歌啦，系咪？ 停不了的爱啊！ 佢话你话血浓于水添， 一样啊嘛！佢话我哋要一家人，我哋要爱啊嘛，所以有啲嘢 我哋唔可以咁样。咁 该 快啲带翻个200个滞留湖北嗰啲同我哋香港市民翻嚟啊！唔该。 谁用双手令我温暖？谁以真爱撩我倦？ 谁送给我存在意义，教我依依眷恋。 能在今天共你相爱，明朝苦痛情也愿。 求你相信情愿永在，永远都是热恋。 先有停不了的爱啊，雷安娜同埋彭健新嘅。 嗱，唔知大家咧喺你哋嘅社交群组有冇咧收到，即系近日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相片啊，就睇下大家咧即系搵唔到口罩嘅时候用啲咩嚟去保护自己啦。 即系顶住先， 系啦，有 都爆笑啊，真系。 咁啊，即系头先我俾阿豪仔睇啦，咁啊嗰个 橙皮 果皮啊，系啊，嗰个果皮系啦，咁啊笠住个细蚊仔，因为嗰个果皮啱啱三角形咁样嘛，搣到 系 啦， 皮加粒 即系系啦。咁又話果皮有消炎嘅作用，咁啊就係啦，咁啊就有咧，因為 攞白醋浸過添㗎，你知唔知啊？ 加片姜啊，仲好、啊， 加片姜要驅寒，咁你咪要綁住個耳仔嘅，攞咩咧？攞條板藍根嚟綁啊！啱啱好攞板藍 根 嚟， 係真係一嚟神好啊！係啦，咁 好啦，我哋不如推出呢個防疫三寶都幾好喎， 黐劑係嘛？ 果皮合合住個罩。板蓝根绑住个耳仔，仲要攞白醋熏过嘅，问你死未真系 吓？咁跟住又见到咧，因为真系唔系个个有口罩啦。头先豪姐都讲咗啲情况啦，话譬如有啲老人家咁， 好惨啊！ 佢话佢哋哇 我真係買，即係可能佢又獨處啦，可能冇即係仔女都可能買唔到嘅時候咧，咁佢真係冇嘅時候，佢真係韞喺屋企。 佢話屋企我唔敢落街啊。 佢又擔心，但係佢又想落街，但佢冇真係冇口罩，咁點算？ 所以有陣時喺街咧，見到有一啲嘅人咧喺公共交通工具都唔戴口罩，我第一個感覺我已經唔係一定係怪佢， 可能佢冇啦， 佢根本就買唔到。 我而家都有另一個諗法，係啊， 係咪你諗其實周街都買唔到嘅喎，呢個係現況嚟嘅喎，係咪？ 係咯。 咁即係今日亦都見到有啲圖片咧，係話喺大陸咧又見到啲人用嗰啲叫做咧針水樽咧，即係嗰啲叫一升裝嗰啲，即係撳水機嗰啲咧，剪咗個底，跟住 笠咗落去，笠 住個頭就喺度搭車。佢真係唔完全唔怕，總之抗疫最緊要咯。 係 笠住自己喺度搭地鐵啦，搭鐵路啊咁樣，佢都。 我覺得咧，嗰啲唔係抗疫，嗰啲係抗議。佢話俾你聽，大佬我冇口罩。 但有啲我真係想抗議㗎，是因為咧呢幾日咧，譬如喺條街度要抌垃圾咁樣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喺垃圾桶入邊度咧，即係一。即系遍地口罩，而嗰啲口罩咧系冇好好处理过，即系有戴完嘅，就成个咁样揈咗出嚟喺个垃圾桶度，唔系一个半个，几廿个，成个垃圾桶都系啲用过嘅口罩。 只要大家去个医院探病，探完病第一时间，大家都个情况根本就而家唔系喺医院咯，但系喺各区都会出现啦。喂，真系啊！嗱，喺而家咧有人影到咧喺呢个天日村啊，同埋广福村都见到有人喺度晾口罩吓。 OK， 嗱，晾口罩佢嘅原因系乜？嘢冇人知，因为而家成日都讲紧有二手口罩， 冇错， 执翻啲叫做企企理理咁，总之同佢登翻行，即系叫做咩啊？迎新抄嗰啲 friend 啊，佢而家迎新口， 迎新 二手口罩，真系唔该大家咧，成日都话唔该你用完口罩咧，唔该你处理好佢。咩叫处理好佢？一来要即系用啱正确方法去掉啦，二来可以嘅话，唔该你剪佢啊，或者整烂咗，其实掹一掹就烂噶啦。 好惨啊！而家搞到咧，好似平时嗰啲话惊嗰啲咩回收啊、再用嗰啲罐啊、纸袋啊嗰啲咁 样。系啊，真系即系如果剪唔烂咧，你其实个口罩好薄噶咋，你可以扯烂佢。因为真的如果俾啲不法之徒咁样去攞咗啲口罩执翻嚟，再咁唔消毒过之后循环再用，你嗰批真系 冇用消毒都唔得嘅，因为讲咗病毒喺度噶嘛。 系啦系。 咁如果你话正确掉口罩咧，嗰阵时我哋都讲过咧，佢就话你应该系啦，因为出边就黐住嗰啲病毒啊嘛，即系你应该将佢反转之后咧，起码攞个橡筋捆一捆，唔系话要你包到咧好似礼品咁样嘅，但系你起码咧就唔好等佢咧， 即系唔好晒出嚟，即系唔好除开嗰口罩咩样。你就咁嘅样 啊，系啦， 即系嗰个口罩咁嘅样掉咯。 即系如果我哋好似教育电视咁样咧，最好嘅方法就系将佢反完之后，攞嗰条筋咧就绑翻实咧，最好。你再攞張紙巾包一包佢，呢個係最好。當然你話喂好趕啊，好緊急啊，邊有咁多嘢咧？咁都起碼包住佢就掉咯，就唔好即係嚇自由發揮。 我啱啱先做咗一個， 哎呀，好好啊！你呢個， 我就用翻張環保紙咯。你除咗個口罩之後咧，即係將佢擲住咗，攞張環保紙入住，咁連即係紙巾都唔使用添，係咪先？跟住當然啦，除咗口罩之後咧，都要提一提大家洗一洗手，呢一點咧都係重要嘅，因為你手咧都可能會有好多嘅污糟嘅嘢嘅時咧，成日。话咧，即系政府都教大家啦，冇近视嘅都戴个平光镜啊嘛。 系好劲啊！呢个 手嘅话咧，你将一樽眼嘅话，喂，即系保障自己，保障别人，呢个系第一步可以做。 你安全，虽然你冇戴眼镜啫。 我有戴隐形眼镜， 因为你眼细啊，你明唔明啊？ 病毒冇咁易入到去， 谂唔到。 呢个时候，如果你可以立米眼嘅话咧，就更加冇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首宗确诊新型肺炎个案起计嘅14日，对香港系非常重要嘅时间。如果出现冇到过内地或者并冇同武汉人接触过嘅香港人确诊，或者找唔到感染源头嘅个案，好大机会显示病毒已经喺香港陆地生根，到时情况将会非常严峻。袁国勇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已经研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希望可以尽快作动物测试。被问到几时能够完成，佢话难以估计。因为要视乎疫苗在动物的测试是否有效、安全等，之后要再进入人类临床实验。 对于有医护人员发起罢工，袁国勇强调，医护人员并非怕死，但认为如果不阻止疫症在香港蔓延，医疗系统将无法承担。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现时有迫切性全面封关，阻止内地人到港，担心其他地区都会出现同武汉一样严重的疫情，认为应该尽快堵截源头。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现时不知有多少武汉人在香港，建议参考澳门的做法，派警方巡查酒店，强制隔离或者送走湖北的旅客。对于有意见指湖北旅客的签证七日到期，可以等他们自动离港，他担心部分的旅客在七日之内病发，到时公立医院基于人道理由必须治疗患者。对于有医护人员考虑发起罢工，何柏良表示自己不会罢工，亦都不会呼吁罢工，虽然完全明白同理解同事的忧虑，但希望他们能够紧守岗位。国家卫健委表示，昨日内地新增1459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个案，累计确诊病例接近6000宗，有26宗新增死亡病例，累计增至132人死亡。另外，西藏首次报告有疑似病例。多个国家安排国民撤离中国武汉。美国一架载有240个美国人的政府包机已经离开武汉，将会飞往加州的安大略市，途中在阿拉斯加加油期间和抵达目的地之后，机上的乘客将会分别进行检测，当地医院已经收到通知，准备治疗或者隔离可能受到感染的旅客。另外，日本一架包机由武汉接走206个日本人，已经返抵东京羽田机场。南韩亦都表示会派出包机接回国民。英国政府就向国民发出警告，为了防范新型冠状病毒，如非必要不要前往中国。法国和蒙古等国政府都已经有撤离的安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沿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是 52%，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84点，跌665点，总成交金额632.8亿万。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8元，升2.2；阿里巴巴208.4，跌6元；美团点评102.5，升2毫；中国平安91.75，跌3.1。小米集团12.94，跌4毫；友邦保险81.75，系跌1.25；盈富基金27.5，跌6毫；银河娱乐53.35，跌2.7；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9.05，跌2.25；汇丰控股57.7，跌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5，日元109.22。瑞士法郎0.974，澳元0.677，加元1.316，新西兰元0.654，人民币6.937，英镑兑美元1.302，欧元兑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6点，升140点。港金现价报14,50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3.98美元，卖出1,56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畅顺嘅，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畅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大埔翠和里有道路工程，翠和里咧系暂时封闭嘅，咁只系准紧急同埋授权车辆通过嘅啫。咁就系大埔嘅翠和里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啊，现时翠和里咧暂时封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屯门、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如果回到香港後發燒或有其他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醫，告訴醫生知最近去過哪些地方。還要時刻注意個人衛生，保持雙手清潔。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學界超聲道， 從香港學界到世界第一， 学界超声道农历新年特辑， 请嚟四位分别红具国际不同领域世界第一嘅香港体艺精英专访。 初八二月一号，游泳何思培 主持，钟杰良、张子欣； 二月八号，跳绳何楚婷 主持，钟杰良、黄晓莹。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做咩啊？个样咁愁嘅？哦，我唔系问你做晒功课未，我系睇下你有咩唔识帮下你啫嘛。个个父母啊都紧张自己仔女噶啦。哦，我知道，尊重你都好重要。嗱，我尊重你嘅决定，做完功课重温《丰收快活人》好冇？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 桂花贤、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同意在这片草地，大家刻骨铭记，就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Show 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陈梦香。香港，香港，你那色的眼眸。 好啦，我们的嚟啦。 今日我们的嘅题目咧就系我们的拜年礼物，成日都话啦，农历新年去同人哋拜年嘅时候，两手空空，两梳蕉咁，呢、这个两梳蕉而家都冇人讲啦，系嘛？ 系啊， 这个、都系我哋 嘅，真 系 好啊，冇人讲。 你咁样两梳蕉咁样上嚟嘅话咧，好冇礼貌噶嘛？ 跟住可能啲后生话咧，啲可能啲九十千气话咩两梳蕉冇买蕉啊咁。 系啦，即系话两手空空啊，得十只手指十条蕉咁样啊，真系唔得咁样噶嘛。所以咧，由以前我记得我细个开始到而家啦，嗰份礼，你攞住份咩礼物上到人哋屋企度拜年咧，系 mean something 嘅。嗰、那个 mean something 包括咧就系、是，即系包括你对人哋几有诚意啦，个价钱是如何啦， 因为真系有价格之分噶嘛。我想话咧，尤其是去到而家咧呢阵子，即系呢几年咧，嗰、那个叫做礼品啊，佢哋都知道因应咧，我哋都要 讲同面子， 系啊，都啲嗱，一来嚟价格会高咗啦，但系其实啲货品咧都唔系太贵咧，你都会觉得。买呢啲几十蚊好似唔系几得体喎， 几丑样噶嘛， 系其实嗰啲都好大牌子嚟嘅，但系、好似卅零，咩可能佢七十蚊两盒咁咧，维持卅几蚊盒咧，好似唔系几好意思咁嘅。 嗱，不如话你今年咧办咗啲咩送礼嘅年货咧？嗱，因为开头咧我未、那个疫情未有突然间嚟得咁快，同埋我自己未病之前咧，我本来预咗咧可能去两家亲戚度啦，又去一个朋友度嘅。我买定咗咧唔同嘅礼品噶咯，譬如咧去有个朋友屋企咧，因为佢有小朋友咧，我就特登拣咗个咧有嗰、那个迪迪尼公仔咧，那个咩朱乌朱乌啊，定乌朱乌朱嗰个咧， 咩公仔话、啊？嗰、那个公仔啦， 嗰、那个公仔好得细细个，佢好似 嗰个公仔系嘛， 好出名嘅， 唔知咩，我特登买咗个嗰个曲奇饼啦，跟住咧有两个长者，咁咧长者即系唔好再叫我哋食咁多嗰啲油炸嘢咧，我就买咗咧有啲干果类咧，佢就话咩健康 nuts 啊，又话有。 啲咩嗰啲咩无花果嗰啲咧，咁啊礼品啦，咁啊另外嗰啲普通嗰啲亲戚咧，咁啊可以买啲朱古力啊，同埋有啲曲奇饼嗰啲咯， 好有心， 好多系正路系咁样噶咋。 咁嗰个价钱贵唔贵啊？ 价钱我其实唔贵啊，譬如咧买得最多嘅，我见到有一个，因为有个所谓平辈少少嘅亲友咧，咁你唔使太过隆重啊嘛，咁咪金拉咯。 哦 ，OK， 金拉都好靓， 金拉到个 size 噶嘛， 系咯，咪正正常常， 正四方框嗰、那个， 四方框嗰只咯， 合牌即系合理啲咯，唔系一盒即系上面八粒，下面八粒，我就 即系又唔系嗰啲， 嗰个就有啲肉酸啦， 系啦，即系你正正常常咁样咯，唔系好贵嘅啫，但系当然啦，因为礼品方面咧，如果你真系要买到好贵嘅话咧，你可以几百蚊都有嘅，因为而家兴咗咩咧？就係、是、話有啲日本朱古力，又或者咧佢一啲唔係大路嘅牌子，譬如金拉大路啊嘛，咁啊平喎。佢話如果你有啲唔大路嗰啲咧，佢唔知道邊度瑞士定乜鬼嗰啲咧，佢可以賣二百幾蚊噶，就咁普通一盒咁啊。 我買俾你嗰盒嘢都貴過金拉噶、 哦，你買過邊盒嘢啊？ 个茶啊，日本嗰个茶叶啊， 唔系因为你突然间用金拉嚟联想咯、啊，我谂唔到原来嗰嚿嘢。 你觉得有趣啊？ 好嬲啊！真系。 阿展又讲啊，喺今年咧又买到嘢同我哋拜年嘅，但你都唔系买， 我之前买年糕噶。 系啦，你唔系买即系普通嘅糖果类别嘅，你就买咗茶叶嚟去拜年。 因为知你，因为知你哋都唔食朱古力噶嘛，咁所以唔食饼啊，咁我即系都系因应翻你要俾送礼俾嗰个人嗰个。 定系你知道，如果你买朱古力咧，你留唔到送俾我。 佢自己唔小 心影错嘢， 佢你嗰日又话系好冻啊，瞓咗啊，开啲朱古力嚟食先啦，咁样 大把大量朱古力，唔系真系我想话而家啲价格咧系比较调升咗咧，就同埋嗰个包装或者系嚟唔会系话以前嗰啲咁普罗大众啲咯，我会觉得而家系可以有得选择嘅。咁啊，譬如我觉得嗰啲譬如花心刺肚嗰啲 pack 装咧， 嗰啲罐头鲍鱼啊， 都系唔少嘢嘅，我会觉得 好得睇 嘅 呢啲，会觉得 有时送俾长辈。 我呢几年咧都选择咗个方案咧，就是、全部唔买嘢， 系 变咗利是，系、 okay. 啦，即系觉得咧，即系买嗱，我又要花时间，你要包装又唔环保，跟住我买咗俾你，可能其实你礼手揈咗俾第二家人嘅啫，系咪先？咁你即系有你屋企多小朋友嘅，其实阿妈都秒你嘴噶，有朱古力，我仔又要食朱古力，跟住佢又咳咯，系咪嗱？呢个好现实啦。 其实系 老人家亦都另外一个状况就系、是，其实佢哋可能真系有嗰啲糖尿啊、胆固醇啊嗰啲。 买我嗰啲健康食品咯， 系啦，并非每个都食到噶嘛，所以咧我就选择咗封利是。不过咧，即系都今年我就觉得自己啊，成日都封利是，即系譬如我好似俾佢同我婆拜年咁样咧，我就唔想净系封利是啦。因为其实阿婆又唔系真系等钱使，钱对于嗰啲老人家去到都过咗90岁嗰啲冇乜 concept 噶，唔知系咩嚟噶。但系咁横掂系咁，不如我就买啲有心思啲噶啦，我就买咗啲咧唔系香港嘅，即系你会平时买到嘅，譬如台湾佢哋自家制嗰啲，而家咪有啲会。速递咧，就会嚟到香港嘅凤梨酥啊， 酥 又或者嗰啲咩走嚟走去啊，嗰啲蛋卷入边有花生酱啊，嗰啲咁啊， 走嚟走去， 系啦系啦，起码我谂嗰啲咧， 陆地走走， 系啦陆地走走，跟住我就喺度谂嗰啲咧，就起码一样嘢就系、是、阿婆婆可能未试过，咁如果佢食到嘅话咧，就算系啊，入边全部都系花生酱噶啦，都唔系 高胆固醇啊，搏一搏啦， 都有啲健康啲噶喎，有啲咧系芝麻嘅咁样，咁我觉得嗰啲阿婆婆未试过，不如氹下。佢啦，咁啊尝试向呢一个方向走走咯。 OK 嘅， 系啊系啊， 喂、 okay ，即系其实 OK 嘅，即系。系。不过咧，我你有冇发现咧？我唔知啊。即系早阵子咪话，哎呀，唔好咁多包装纸咧，唔好咁包住啲礼物咧。但系好似经历咗几年都系冇包装纸之后咧，好似觉得，哎呀，好似包翻好似好睇啲。 冇啊，我都系冇包啊。 我真系冇包啊。 系啊 ，OK 啊。 即系你嗰盒嘢已经系唔包都 唔包噶啦。佢本身系个盒啊，好靓噶啦已经。 其实而家咧好多啲礼品包咧，即系嗰啲糖果啦，佢哋自己嘅封面都。好靓， 系啊， 都做得好好嘅， 系 啦， 系啊，系啊。嗱，如果我哋要讲即系啦，而家我哋就会咁选择啦，包心次度都会有啦。如果谂翻起旧时啊，真系。旧时嗰阵时，我哋细个嗰阵时啊，有冇一啲嘅品牌啊，各样嘢，你会觉得呢一啲嘅贺年啊，即系你拜年嗰阵时，梗系佢啦，好出名噶咁样。 我因为咧细个咧，即系好佢，即系真系咧就系每家每户去到访嘅，即系你去完佢度，佢又会去翻你嗰度。 阿伯嗰度又去阿二叔公，二叔公跟住阿四姑婆嗰度作间数噶嘛。 我每年咧都一定要我阿妈买某只朱古力俾我食嘅。而我亦都好恨咧，我啲屋企即系亲友咧，譬如我舅父啊，啲叔伯兄弟咧，就买红色嗰只，到而家都有食嗰粒沙咧，我都好恨，因为以前 即系麦提 提。 哎，系啊，唔好提，系啦，唔好提，系啊，唔好唔好提。 Don't mention， 系啊，唔好提， 唔好提， 系啊，唔好提咧，唔好提咧，好恨食嘅， 系， 因为 矜贵， 贵啊，以前系啊，即系如果你自己去买咧，系根本唔会买嚟。 以前买好细包嘅咋， 好贵啦，仲有妈会买咯。 同埋细个因为睇武侠小说嗰啲电影多咧。嗰粒解毒丸就系佢，耐力大补丸就系佢。你细个都唔知几开心见到嗰粒 毒药都系佢啊！ 系啊， 即系以前咧，佢礼盒咗啦，我哇见到哇，我就会觉得 好多包啊！ 我就会觉得嗰个亲戚好锡我哋咯。 哦，同埋贵咯， 系啦，因为贵嘢啊嘛。 啊，如果咁嘅话咧，嗰个N and N 咧算唔算都系啊 ？N and N 好后期噶啦，喺 嗰 个年代边 有 N and N 啊？ 嗰个年代冇 N and N 有啊，有一盒盒装噶啦。但如果你讲阿东 mansion 嗰个沙咧 ，东 mansion OK。如果咁嘅话咧，可以同东 mansion 相比咧，应该就系嗰个啊，嗰条叫咩话？ 一条 嘅咧， 嗰条朱古力威化系嘛？ 唔系，有个金纸包住咧。哎呀，嗰个定啊，霎时间。啊咩落咩杏仁糖啊？ 哦，落街嗰个嘛， 落街 啊，杏仁糖 嗰个又系 俾你最锡嗰几个落街，仲要有落街 呢个真系，我觉得就可以对比啦。 落街系贵好多噶， 系啊，我觉得嗰时落街系好紧要噶， 落街系金拉价噶， 系啊， 嗰阵时系啦， 即系一个价目表噶， 即系你有麦提拉，但系又有个落街啦，我觉得呢两个真 系 好劲。 但系唔系，如果你讲呢个麦提拉嘅时候咧，一定唔可以唔讲呢个系咪冇咗啊？麦丽素系咪冇咗噶啦？都系麦字头噶嘛？ 认真啊，佢咧根本就仿效麦丽 素。系啊，我哋而家发觉系。 难食噶，认真。 我未食过，其实真系未食过。 我都冇食过，但系我好记得嗰首歌。 头先我哋 都唱 到 啦。 我哋一二三， 麦丽素送礼好，礼到心又到。 因为嗰阵时咧，即系你每一个到拜年嗰阵时咧，佢哋真系会花好多钱喺电视度卖广告， 系 太多竞争。因为嗰阵时唔会有嗰啲咩外国嘅嘢食啊，封利是啊，买鲍鱼啊，全部就买呢啲一盒盒噶啦嘛。 系啊， 所以呢一啲咧，佢哋卖好多广告。啲广告歌咧，阿宇帮我哋揾咗咧，即系首首咧都仲系好记得噶。不过阿宇冇一首识咯， 系啊，因为佢要细个啊。 咁你记唔记得啊？我就系讲开头，睇下你估唔到个产品系咩啦。 嚟 送礼想氹人欢喜， 梗系要食牙牙曲奇。 你睇佢几出啊？佢个位系啊， 同埋咧呢一个系劲嘅。嗰阵时咧，我自己有期待嘅，每年咧就睇呢一个红冠曲奇咧，佢哋嗰个广告啊，每年佢哋拍嗰条片嗰阵时，连狗都好开心啊。 系 啊， 你 会我仲会记得嘅。 好期待。 但其实你话佢几唔犀利啊？佢由想当年到今天。佢嗰個叫曲奇鎮咧，喺嗰個超市個曲奇鎮咧，係幾咁巴閉嘅。 仲有一隻 櫃，嗰個曲奇牆同埋嗰個金拉係大家互相輝映嘅。 但係你呢、這個曲奇係咪仍然都係穩佔你嘅收禮或者送禮嘅榜啊？ 我都依然想食佢一罐。 都仲係咁啊，係啊。 因為我自己咧，因為大罐咧，對唔住，真係咧喉嚨痛啊！我而家就算咧係自家都買咗細細盒，都覺得新年係一定要有見到佢咯。 呢、這個明白啊，尤其是啲長輩好似阿田呢一啲咧，我爸都係咁諗嘅，因為。 系啊，即系你觉得你 你同我阿爸同一界同一个界别啦， 即系因为佢系真系坐稳咗几廿年喺度咧，喺香港咧扎咗根噶啦呢个， 系咪即系等于我话我个全盒咧点都要买嗰个利是糖咯，都唔中意食噶啦只味，但系你觉得好似意头嘢冇理由冇咗佢， 系啊，瑞典嗰个系嘛？ 唔系啊，真系就叫利是咯。 哦， 系啊系啊，红色少少包装咁样 个 咯，写利是 咁样个， 系咩？ 系啊， 咩年啊？嗰个系咪 啊？唔系嗰个 年 啊，唔系就咁瑞士糖，就咁叫做利是糖嚟噶。 你又讲咗另外一个啦，嗱，你头先讲紧瑞士嗰个咧都有嘅，瑞士郎表心事， 瑞士郎表敬意， 贺新年食瑞士郎，家家如意心花放。 系啊，家家令你心花放， 系咯，心花放， 好犀利噶。头先你讲紧嗰个红冠曲奇咧，你记唔记得个？V.O. 讲啲乜嘢啊？过时过节就会有好多颜色嚟探你噶啦，好似系红当当嘅 Lulu， 黄揿揿嘅大细表哥，仲有青 P.P. 嘅 Peter 仔。不过我最中意系蓝色嚟探我啊，因为呢一个嘅红冠曲奇就 系 蓝色嘅代表。 不过呢个都唔系最早期啦， 呢个都系 呢个已经系后期少少啦，已经系。 系啊， 总之佢年年都有啲歌咧，系令到你好入屋噶。 会啊， 真系啊，即系我觉得你唔买佢咧，好似对唔住大家咁样。 但系呢一啲嘅。朱古力嘅曲奇都唔止嘅，另外一个大嘅类别啊，应该咧就系呢啲个感觉系地道啲嘅， 系 而一个咧贵价嘅，外来嘅，你一谂起紫色，你就会谂起佢嘅， 系啊， 紫色到古惑先。 系啊， 哦，系系头先讲嗰个 就系朱古力嘅，系啊， 系 啦， 以前到而家都系噶。我见到今年咧，佢系因为佢特别贵价噶，佢平时如果买一盒盒嘅话咧，过100蚊咧先至有一盒，所以咧如果你攞呢一个出嚟嘅话咧，会觉得 肯定好架势啊！哇， 系啊，呢 个 好架 势，即系同埋佢系好受尊重咯，系啦，因为真系来老货咯，叫做系因为英国过嚟噶嘛。 系啊， 但系嗰阵时佢嗰个广告系点样嘅咧？ 哦，好多噶，佢每年都有嘅，但系呢一个咧，我自己嗰个印象都唔系最深咯。我而家都仲有几多嘅，另外一个咧就系饼啊，嗰，那个橙饼 咧，系啊，嗰个橙饼，我想话咧，嗰个橙饼又系好巴闭嘅，我又系好行食，因为好贵嘅， 好贵噶。 嗰个橙饼好彩咧，有一段时间系啊，佢好积极噶嘛，系咪？ 系啊 系啊系啊，好积极 橙饼， 好积极提及你添啊，真系，系啊， 积极橙饼呢个名觉得几好，几有贺年气氛啊， 好味。二来咧，佢咧系一嚿嚿砖咁嘅样咧，系摆喺个橙盒里面咧，系真系 very good 又好食咧，系一个好矜贵噶。咁啊，有段时间佢停咗产，咩？因为后来咧，我嘅大财团咧 买咗佢， 咁咧好彩依然个质素依然喺度。 O K， 咁而家喺嗰啲叫买零食嘅嗰啲铺头有得卖嘅，不过就唔系盒装啦，已经系包装啦。 哦，头先咧你讲开嗰，那个即系花拉嗰个朱古力咧，我发觉其实佢最出位咧就系嗰个 logo， 仲记唔记得系点样噶？ 我知道紫色。 个 logo 咩啊？嗰个有个好高贵嘅，着住嗰啲纱裙， 一个英国御林军， 同埋 另一个就系一个贵族妇人咯，着纱裙 系啦， 系啊， 着纱裙嗰个好出位噶。 系我细个咧，望住呢个组合咧，觉得哇，直情好似好英伦啊咁样啦。 咁 佢真系喺嗰边嚟噶嘛？ 系啊，我知，系啊，系啊，系啊， 有两个。起碼呢個我自己覺得個係好地道嘅，因為意頭好啊，發達嗰隻糖，而家仲有冇發達嗰隻糖㗎？ 有嘅，喺不過要喺嗰個叫做雜貨鋪咧， 就冇得一盒盒咁買㗎 啦， 係嘛？ 冇得。 嗰陣時因為意頭好 咧，我見唔到有就唔 真係好少啊！嗱，發達嗰隻糖又會成日見啦。嗱，呢個咧好多聽眾同我哋提及嘅，因為佢咧都係首先個顏色咧就用金色嘅包裝紙做一個獨立包裝，跟住入邊咧就載住咗一啲嘅牛奶朱古力，就叫做金杯朱古力。系咪冇咗噶啦？呢个 冇咗好耐咧，一杯朱古力好好味嘅。 系啊，我就话未听过呢个咯。 咁样嘅咧，咁系一粒粒摆咗喺度咧，仲要一打开，哇，好似黄金万两咁样，就怼水上面。 系咪俾阿金啦？即系。整到佢冇咗啊！因為你又講 嘅好後期嘅，都唔係。 但有一個係金鷹添嘅喎。 係金鷹又係冇咗咯。 冇咗，咁可以講啦， 金 鷹咯，係啊，原來有。 金鷹咧係一塊塊有叫咩有咩味啊？有米黃色咧，有啡紅色同埋。 我冇 金鷹我都冇食過，我都冇印象。我係睇到，我係睇到見到寫住話有金鷹，我先至哦，原來有呢只朱古力咁樣。 我哋嘅年代有噶，其实后来 我哋唔系同一个年代，真系好远咗，好冇。 我喺唔知早十年八年前都买过， 我都仲有嘅。 不过咧就已经唔系以前嗰个包装，因为佢咧系一块块咧，一 即系赌神朱古力嗰啲咁样。 都唔系，都唔系啊， 又唔系咁。 好似我哋嗰个叫做嗰啲叫酒精搓手液嗰啲十 字巾个 size， 总之佢好细块嘅， 一片装咁样，咪赌神朱古力咯。 系咩？ 赌神朱古力系一片片噶嘛？ 系啊，咁系咯。 系咪有只鹰喺度噶？ 嗯，佢嗰个剥头有啫， 系咯， 但里面佢有分牛奶味啦，有橙， 咁可能有见过喎。如果有只鹰嗰个， 我琴日我有见到嗰个盒嘅，我搵翻嗰个盒，我俾阿， 但 系 你记唔记得咧？即系好积极嗰个朱古力咧，嗰阵时有边个明星帮佢买广告咧，卖咗一系列嘅广告， 记得咯， 江欣燕啊， 哦系啊， 边个啊卖边个啊？ 咪积极朱古力咯， 积极， 因为咧原来嗰阵时咧，我睇翻1988年咧，我都有印象啊，佢咧一次过扮咗三个明星噶。扮林子祥啦，四个添啊！扮林子祥啦，扮达明一派啦，扮陈慧娴啦，同埋扮梅艳芳。 哦，梅艳芳一定要扮。 系啊，江欣燕喺度劲扮佢咯，然后就隔篱有个男仔。 金面朱古力啊！ 我记得你有食过，有食过， 有食过啦，点解冇食过？有 啊有啊，我唔记得 我 名。 我食嗰 阵 时咧，我好似见佢成个盒啊，系人哋摆咗全盒入边度， 系啊 系 啊， 我好怀念佢啊！ 我唔知点解佢冇做。 另外有一个咧，我细个咧，你头先话你好恨有一啲，我啲都好恨有嘅。 系啲咩啊？ 我中意食蛋卷噶， 哦， 但系嗰阵时又阿妈阿爸唔会买一罐 蛋 卷俾你， 蛋 卷同蛋散又唔一样嘅，我最食蛋卷啫，你就系蛋散啫，系咪先？蛋卷一罐即 系 好大罐嗰啲咧，我系要食奇乸嗰个牌子嘅，系啦，跟住咧佢哋我啲阿姨咧每一年咧就会特别买呢一个嘅蛋卷俾我食，咁我阿爸又中意食，我阿爸有一个嘅蛋卷咁样咧，大罐都几好噶，我觉得呢一个 系啊，如果咧你话嗰啲贺年嘅食 品咧，仲有啲咩中意收或者送到咧？嗰、那个手指朱古力咯， 手指朱古力啊， 系啊， 就满足啊，嗰、那个咁平， 嗰、 那个 档好食 喎，好尴尬喎，系嘛？ 唔系，但我中意摆出嚟啊嘛， 加 好似系嘉伦嗰个嚟噶 嘛， 系啊，手指朱古力。 冇一家輪 啫嘛， 係 啊，呢、這個都幾好喎、 啊。我有一個階段好中意，另外有朋友咧就送嚟咩咧？日本草饼、 哦， 即系嗰阵时大约系十几二十岁啦，会觉得咧攞嗰啲咩金 ink 啊嗰啲咧，就会觉得好靓啊。 系啊， 佢哋会有啲咧，即系日本草饼啊，一盒咁样攞嚟咧，就会觉得咧，哇，好前卫啊，唔靓咁样。 嗰 阵时会觉得过年好靓 啊 嘛。 系啊嗱。 但系咧，嗰啲叫做 nuts 嗰啲咧，嗰个 新 系新利牌 啊，系啊系啊， 新利牌嗰啲 三罐嗰盒嗰个咧， 有冇收啊？ 有收过。 嗰、那個貴啲啊，冇乜收過嗰、那個。 嗰、那個都係叫做比較咧貴啲咧，如果收到就講，哎哇，依你真係好著重我呢個家庭喎、 啊。係啊，嗱呢度讀下聽眾咧，阿 Smith 咧佢就話啦，喂嗰、那個即係嘉倫啊，個嘉倫咧有一個係咧成個罐咧。 係啊，嘉倫雜餅啊。 雜餅啊，佢話真係經典啊。 綠色嗰個啊嘛， 紅色。 紅色。點、 哦、 啊？好少可綠色嘅。 係咯，佢話咧個盒咧。佢阿 Smith 直情话咧，而家想收藏个盒咧，多过要啲饼啊，个饼嗰罐咪咁样咯。阿祖你望呢个， 其实而家都有噶， 系、哦、啊，应该而家都仲有嘅。 我唔知你有冇食过，有排食噶真系。 我唔知啦 ，Daisy 就话呢一个，我真系冇听过啦。系咪有冇人记得金丝糖啊？白色嘅圆形罐装嘅，最特别咧就佢开口咧好似午餐肉罐口咁噶。 哦，呢、這个唔记得喎，咁样 锁匙咧卷住个罐面咧揭开， 好似有印象喎。 系啊，金丝糖好好味，黐黐立立咁 啊 咬落去。 系啊系啊系啊，应该有咁嘅样啊。 呢、 這 个冇记得啊。我就系记得有一样嘢咧，就嗰阵时咧细个人哋送咗嚟拜年之后咧，阿妈会叫你开个侧边睇一睇系咩，因为有阵时咧、 啊、 你会攞嚟送翻俾第二个去拜年噶嘛。 会啊会啊会啊！咁有啲就繼續講啊，好多人都係講花拉囉。咁然後呢另外一個就係、是、金杯真係好多喎、啊。不過金杯真係冇見過啦而家。 Josephine 呢就話其實而家呢會送咩呢，健康為上㗎嘛。嗰啲呢瘦頭面喎佢話。 喎、哦、我知啊，瘦佬牌啊，瘦佬牌嗰啲 啊。 我想啲講咗人哋個牌子添，我真係唔知啊。同埋我哋頭先唱嗰首麥麗素嘅歌呢，其實唔係淨係我哋識唱㗎。有好多聽眾呢都同我哋留言。都是他们会仲记得的。这个我又没见过。Panda 就说幸福牌朱古力啊，我估冇噶啦，系嘛？ 幸福牌朱古力咧， 即系叫 Lucky Chocolates， 好 大陆嗰啲朱古力嗰啲味道嘅，即系总之佢好核突咁样嘅，即系我自己食完之后觉得 系 。有啲咧系成一个金饼咁样嘅朱古力，唔知系咪佢讲紧嗰个幸福 牌？系啊，阿 Lisa 咧就话细个嗰时咧屋企唔系好有钱啦，所以妈妈咧就会拣啲比较平啲嘅礼物，例如咧罐装嘅黑力架啦，用纸袋同埋草绳包埋一袋嘅生果啦。佢话就算系糖果咯，都净系会买瑞士嗰只咯。 系， 但系你讲起生果咧，我记得早嗰 金杯朱古力咁样样嘅， 见到 生果咧，早嗰十年度咧，我记得我哋都仲喺节目度讲咧，就话啲人去到屋村楼下咧，佢就有生果果篮咧俾你买嘅。咁但系咧，佢就出術啊嘛，下面就墊啲草紙啊，或者咩咧，墊高啲，所以送果籃咧，其實可以話又係另一種文化咯，係啊。 但另外咧，唔係送果籃，呢幾年啊都多咗好多一樣嘢，就是、送嗰啲咧咩日本咩蘋果啊， 係啊， 水風 我都有收到，我都有收到， 會覺得啊好矜貴啊嘛又。 我啱啱發現一個 Van Houten 嗰啲咧有 nuts 嘅朱古力，有冇食過啊？ 哇！呢個冇啊，呢個 冇乜印象，冇乜印象真係係啊。咁所以咧嗱，好多謝大家咧就打嚟同我哋講咗咁多。我哋嘅贺年礼品嘅回忆啦，的确，有一个听众就话啦，可能今年咧全部变咗咧酒精搓手液啦， 口 罩啦， 更加值钱同矜贵啊！ 系啦，我哋梗系希望唔好啦，始终有翻啲欢乐气氛，开心啲。 罢工，何柏良表示自己唔会罢工，亦都唔会呼吁罢工。虽然完全明白同理解同事嘅忧虑，但希望佢哋能够紧守岗位。国家卫健委表示，昨日内地新增1459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个案，累计确诊的病例接近6000宗，有26宗新增死亡病例，累计增至132人死亡。另外，西藏首次报告有疑似病例。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降至50%或者以下。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同干燥，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嘅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而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系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82点，跌666点，总成交金额675亿2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7.8，升2蚊；阿里巴巴208.6，跌6蚊；美团点评101.8，跌5毫；小米集团12.84，跌5毫；中国平安91.8，跌3蚊0.5仙。友邦保险81.75，跌1.25，盈富基金27.45，跌6.5，银河娱乐53.35，跌2.7，汇丰控股57.8，跌9.5，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8.9，跌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4，英镑10.122，瑞士法郎7.98，澳元5.269。加元5.908，新西兰元5.083，欧元8.5642，每百元对港元7.1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6点，升140点。港金现价报1450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4.36美元，卖出1564.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其余隧道出入口咧交通都系暂时畅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大埔林村咧系有特别交通安排嘅，林村乡公所路咧介乎林村乡牌楼至到林村乡公所一段咧划为行人专用区，咁前往大埔林村嘅朋友咧记得留意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元朗公路泥围嘉欣坪方向屯门、西九龙走廊南昌村方向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三毛，三毛，三毛， 唉，又输咗。 吓，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啊。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系美然康康李志刚，新年祝大家刚柔并重。 我是超 B 啊，我梗系祝大家有超强嘅能耐啦。 我是阿土，梗系祝大家桃花满满啦。 但系最紧要梗系祝大家 合家平安，恭喜恭喜！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读一分钟。 父母普遍觉得自己的子女就算几贪玩都好，都不至于会去吸毒，所以当怀疑子女有吸毒问题的时候，未必懂得怎样去解决。 香港青年协会青年违法防治中心单位主任杨建华社工表示，近年吸食大麻的青少年人数有上升趋势，作为父母需要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子女的行为，例如他们有没有收藏吸食大麻的工具呢？好像是卷烟纸、研磨器等等。 父母亦都应该关心子女嘅言行，譬如佢哋有冇崇尚大麻文化嘅倾向啊？好似衣物或者饰物有大麻叶图案，或者上网搜寻大麻资讯等等。如果有呢啲迹象，就要加倍留意啦。 如果父母真系发现子女吸毒，首先应该要保持冷静， 唔好淨係識得鬧，要先了解子女面對嘅問題同埋需要，再一齊尋求支援。 家長可以用 WhatsApp 或者微信發求助短信去到禁毒處即時通訊服務98186186，或者致電禁毒處24小時熱線18616，尋求專業協助。 其实家长是子女成长中的重要学习模范，所以家长要为子女树立良好的榜样，建立健康生活模式，以积极正面的态度去面对问题和处理情绪。 以上资讯由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剛才咧講嗰啲即係賀年食品嘅時候咧，我記得其中有一樣咪話嗰個咩開嗰個罐頭咧。是咩话喺个边度？好似开午餐肉咁啊！ 系啦， 即系扭一扭， 扭一扭， 唔系易拉罐喎， 系啦， 有条锁匙咁样 咯。 系啦，嗱， 我都记得啦，白色嘅罐噶嘛，系咪？ 我就正想讲啦，你觉得而家呢种罐头啊，咁样嘅开嘅包装方法咧，常唔常见啊？ 唔常见。 系啦，会唔会你而家嘅所谓小朋友、香港人 系 未见过呢啲嘅咧？ 会，甚至见到都唔识开， 冇错啦， 系 好合理啊！ 因为咧早阵子咧，其实咧，我都叫过我玩玩星期天啲小主持问过佢，望我俾咗啲图片佢哋睇，我话啊，你晓唔晓得呢啲咩啊？因为真系有啲日常生活小常识咧，佢哋系细真系细个啊，小学生咧唔系好识嘅嗰啲咩，就譬如蛋嘅分类啊，皮蛋、咸蛋究竟系点样啊？呢啲罐究竟系咩嚟噶？里面点样开啊？等等嘢，点用呢个用具咧？佢哋好多都唔识噶。 呢个咧就系嚟自。日本咧，佢哋同我哋咧都系好似嘅。咁佢哋而家都经历呢一个即系老年化嘅问题之后咧，佢哋最近发现咧，罐头竟然可以成为一个咧世代年纪特征嘅一个咧好重要嘅元素。 罐头啊，因为嗱，我即刻咁谂啦，喺我嘅认知咧，我成日都觉得罐头个改变唔系好大啫嘛， 原来都好大噶啦。嗱，好简单，你头先问得好好啦，佢咧就问一个问题。佢话罐头，譬如阿鱼喺度，阿鱼啊，你过嚟啊， 鱼一齐嚟一齐做， 系啦嗱， 系啦，我哋嘅 PA 同事啊，佢啊嗰啲咧， 90后啊嘛，00后嚟， 00后添啊，系嘛， 唔系 90啫， 乜事咁 晒，系啊嗱，唔系， 大家拜个年先啦，乖女， 系啦乖啊，拜个年啦， 祝各位听众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就事事顺利，同埋心想事成。 我头先就咁听咧，佢完全系嗰啲咧受害人嗰啲声嚟噶，即系受害人被骗 咧。我哋今日已经讲咗佢一招啦，你谂下，我哋头先讲紧嗰啲咧，花啦朱古力啊，嗰啲合 啦， 全部都。唔识啊嘛，已经 系啊嗱，佢话咧问一个问题，我哋同事答嘅，即系你可以话俾人听嘅。佢话讲起罐头，你谂起嘅包装形状系点样嘅咧？阿鱼皮，你谂起罐头即系点嘅咧？ 圆咕碌， 跟住咧， 要用嗰啲罐头嗰啲刀咧，撬开佢，咔咔咔， 哦，恭喜你啦！ 零，仲系嗰一只嘅系咪？ 系啊，恭喜你啦！你唔系后生仔嗰格啦，已经你同我哋一样啦。 你同佢讲佢崩溃，佢仲想选港姐噶 啦。 你话佢唔系后生仔嗰格？ 咁但系呢啲而家都仲系有得卖噶。 唔系啊，因为佢话咧，对好多日本嘅新一代年青人嚟讲咧，问佢罐头系咩咧，佢话。唔係有個蓋險喺度咧，直接可以易拉罐咧，就咁拉開嘅。但係譬如話咧，我 全線轉曬易拉罐。 唔係全線，即係佢哋見得好多都係易拉罐。佢話咧，嗰啲咧完全係連一個即係揭蓋位都冇咧，而用罐頭刀嗰啲咧，佢原來好多後生仔佢就話，我唔識喎， 點樣用？ 搞錯啦！樂樂永遠都十幾歲，佢哋都曉得。 冇辦法， 又唔好咁講嗱。我谂翻我自己细个啲嗰阵时，系唔识开罐头嘅，因为嗰阵时嗰啲罐头唔系拉嘅，你点样棘住系边一个位，跟住边一个位发力你要拧咧？成日我以为扣住咗啦，拧咗个圈之后咧圆形啊嘛， 系噶， 冇拧过嘅， 系噶， 即系 keep 住都系咁样嘅。 罐头刀其实咧系真系咧，使用罐头刀系一个技巧，因为咧 落个系要好狠噶， 同埋个罐头刀个款都唔同噶，有几只噶嘛。 咁所以 上次你记唔记得我哋去风骚私房菜？去咗一个整蜜糖嗰个家庭咧，佢把呢个罐头刀你开啊， 哦系啊系啊，开唔到，开唔到，因为我哋正常啲罐头刀咧，可能有个蝴蝶结俾你拧咁样，有狗牙噶嘛， 佢嗰个 咧系好似两个平衡嘅两把， 系啦，拉开嘅 样嘢， 长方形定唔知点样咧？你冇嘢夹过，你揾嚟揾到边度夹边度啊！ 我屋企仲有啲把罐头， 我劲啊真系， 我唔识用 啊，系啦，冇错，真系噶， 我冇见过，冇见过， 有啊，所以咧佢话咧，佢话而家日本咧有个现象就系话咧。唔识用罐头刀嘅年青人咧就暴增啊，系啦，咁 因 为 而家大部分已经系嗰啲盖掩嗰种，嗰种一定就开咗啦。 嗱，你唔系话有啲好严谨统计，但系譬如佢话咧，你去便利店睇下，佢仍然有卖罐头噶嘛，无论系即系你话人食又好，猫食啊、狗食嗰啲都好啦。大部分嗰啲罐头都系用嗰个易拉盖钳去拉开嘅，咁嗰啲已经系占咗佢哋生活好重要嘅一部分啦。咁、所以佢话啦，佢哋就做咗个测试咧，就话攞翻啲好传统嘅，即系我哋头先讲嗰啲，我想问下我哋长城嗰、那个嗰啲咩猪肉嗰啲咧， 午餐肉嗰种， 佢唔系用普通罐头刀嘅，佢有锁匙嘅。 系啊， 阿 鱼、 你识唔识用锁匙开罐头啊？ 唔 识。你见过未噶？ 唔使问啦，我都唔识。 见过。 你见过？ 系啊，要唔知点样？劈一下，跟住就令晒360度，咁就开到噶啦。 啊，系咁样嘅，系咁。 你有冇试过成功过一次啊？咁 冇，因为唔够力 啊。 唔系啊，最嗰个长方形嗰只罐头咧，系要用锁匙噶嘛。 锁匙咯，就系话。 但系成日去到中断咧，佢断鬼咗嘅真系。 唔系，你会唔会可以解一次咧？锁匙嗰个运作方法，其实我冇信心解释嘅，因为我都唔系好印象。 我唔识啊。 因为咧， 好坦白咁讲， 系啊， 点样 开其实？ 即系佢嗰个开口咧，嗱，佢有条锁匙喺个底度嘅， 系冇错。 咁你要喺搣条锁匙啦，咁条锁匙喺中间咧，好似穿针咁样咧， 系啊系啊，我 记 得 而喺佢嗰个罐嘅喺大概冇一 cm 嘅距离咧，佢有一个有条嘢， 有 个 接合位， 接合位 系啦，有个接合位突出嚟嘅， 你拉开佢少少，跟住咧穿嗰条锁匙落去， 你就拧佢， 撬实佢先， 我要撬实先， 跟住先可以拧锁匙咁啦，慢慢咧沿住拧嘅。 咁拧完之后会变咗点噶？ 咁佢个盖咪自然打开咯。 咁你拧完梗系个盖打开啦，锁实咗咩大佬？ 即系佢系甩咗条边绳， 唔系 都系 个 盖 系 嘛？ 唔使甩噶，去到啱啱去到一个圈嘅时候咧，佢会楞住咗噶嘛，咁你咪揭开个盖咯。 系啊， 因为 用得好好。 因为点解咧？因为嗰个猪肉午餐肉咧，佢好实净嘅喺里面贴晒，咁所以你唔打开少少咧，你根本批唔到个头，即系批唔到佢出嚟咧，你撩佢出嚟噶嘛， 会 烂晒噶嘛， 系啊， 所以佢咁嘅包装。 咁咧佢就攞咗咧一扎罐头咧，全部都冇盖掩嘅，咁咧就摆喺街边咧，就叫啲日本啲小学生啊、中学生啊，即系就去试咁样啦。个个咧都话唔知点做啦，攞埋把罐头刀俾佢。咁我见到把罐头刀咧已经唔系刁转嗰只嚟噶啦，即系话咧应该都系吸个牙上去，跟住就拧拧拧噶啦咁样。佢话咧啲僆仔会有啲咩错咧，就系拎住佢话边边吸落去啊，即系左又得，右又得，我话边边先系吸落去嘅咧，吸完之后咧，拧咧就全部都系话咧，咦佢自己转、哦。佢食唔到落去，因为佢唔知道， 即系转极都唔停，但系永远都开唔到嘛。即系我开罐头嗰个类别啊嘛， 系啦， 一两个窿咯。 系啦，阿鱼，你对上嗰次攞罐头刀系几时啊？ 系住宿舍嘅两三年前， 系啦。 跟住咧开到一半开唔到，唔知点算啦。 男仔帮手咯，你咁靓女， 系啊，就系搵唔到个男仔出嚟啊。 冇啊，跟住女仔陈嚟噶。 哦，咁跟住咁点啊？你个罐头 咪攞把刀撬啲午餐肉出嚟咯。 嗱系啦，即系开到一半，索性弃壶啊！ 我记得我细个几时要开罐头，因为阿妈唔俾你入厨房啊嘛，唔同而家已经细细个教下佢哋煮嘢食啊，各样嘢咁。系嗰阵时每一年一度嗰啲圣诞联欢会要整菠萝肠， 系冇错冇错。 嗰个罐头咧，你就要自己拧嗰个罐头菠萝，同埋嗰个咧，我冇记错嗰啲肠仔咧，佢就系拉出嚟定系都系要拧噶。 应该系罐头。 总之我就系嗰度一年一度就要开罐头，就系嗰日噶啦。 系啊，嗱咁咧。佢有一个咧叫做高级版嘅考试咧，就 系 唔用罐头刀，可以用匙羹点样开到个罐头？ 净系用匙羹开到罐头？ 系嗱，呢个真系高级版啊！真系 用 匙羹可唔可以开到罐头咧？ 可以 点开咧？ 识啫嘛， 点开咧？ 识噶嘛，系咪？ 系啦，点开咧？ 我谂唔到，中途即系都唔喺盖面盖底啦。是不是在中间那里插他整烂他对即是这样 用 暴力。 不 要这么暴力 啊。 喂那不是为什么 一首歌的时间。 一首歌的时间看看有没有网友呢都可以在网上答一答到我们呢。他真的做了这个实验是啦用个铁匙羹就可以开到个罐头。 不是讲有易拉罐和有易拉罐。 不是 IQ 题来的真的。因为他呢其实个前提就是说喂 假設真係有啲咩流落荒島咧，俾你執到個罐頭，你得物無所用嘅，咁你點食啊？ 攞石頭都要冚爆佢咯， 你都要食噶嘛？係啦，你都要冚爆佢啦。 執到個罐頭，我都仲要執到隻匙羹喎。 唔係你即係話你用常用工具，睇下有冇辦法咧？嗱，一首歌嘅時間，睇你諗唔諗到啦。 千针相拥，麦比啡干等你晚班结束归家，同急速解冻，一个城几班车都挤拥，麦比啡 catch a feel， 转眼冬天早逼近 ，oh it's real， 就连被尖刀。很想接吻，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零度加计，翘着双腿，继续靠近的一对，全人类被窝当中觅寻伴侣，溶掉可可，你是开水，养分要我。谁人一亲我，爆擦那脸庞，不从 catch you feel， 所有反差都吸引 ，oh it's real， 地球另一端都可变近，如留在最。 可能真的要匿到去那裡才能夠避到疫情了。愛斯基摩人之吻，他是馮允謙，電話號碼18723881872388，我們今天又有猜猜我是誰， 十二點半之後有猜猜我是誰，今次的題目是什麼呢？ 是啊，住在你的家裡面的最重要的地方， 廚房， 就是廚房，廚房裡面所有的東西都是一個 我們的問題的範圍來的， 是的，廚房用品究竟廚房會有什麼呢？歡迎你可以打定上來18723881872388， 估啱嘅朋友，我哋一个纪念品会送翻俾你嘅， 都系福袋啦，系啊，新年啊嘛，仲系新蒸头。 系啊，嗱咁好啦，头先咧豪仔就问啦，究竟啊可唔可能咧就开罐头咧就冇罐头刀嘅，净系用一个匙羹咧，究竟有冇办法可以开到咧？咁样系咪都系谂唔到啊？大家都。 我谂唔到， 系啊，谂唔到，我都未，我未试过用匙羹添。 我就系话唔系用底面嗰个位置嚟开咯，系咪啊？咁呢，即系第一个步骤系咪咁？ 底面啊， 即系 底面俾我牙嗰、那個蓋啊，哦那個蓋。 即係你都再諗住喺中間度插落去咁樣嘅。 唔 係， 都係用底面。 我想問個問題，需唔需要嗱？除咗 鑿佢嘅， 唔係有冇其他嘅工具係需要？係真係 一 隻匙羹 啫。一個普通嘅鐵匙羹。 咁我真係諗唔到。 我估係啊。佢咧將一支匙羹，咁咧就嗰個叫做即係筆嘢食嗰個位。總之咧筆嘢食嘅位向貼咗喺嗰張嗰個叫做台面。跟住將個管咧係咁篤篤篤篤篤篤篤咁樣。 即 係 骨落骨落骨落 骨落骨落骨落骨落，即係將金屬部分同佢嘅罐頭就撞擊。 係啦，撞擊咁嚟開佢。 其實一定係嗰個面一定係咧你嘅羹嘅金屬位，同埋你個罐頭咧就相撞噶啦。咁咧嗱，佢個方法點樣咧？一啲都唔快嘅，但系佢而家讲紧咧，当你走投无路嘅时候咧，用个羹都可以开到咧，佢就 系 攞住个匙羹喺个边嗰度咧，系咁磨啊，系咁喺度磨啊， 磨边条边啊，对唔住， 唔系罐头个边咯，系你个罐头边喺度咧，你就攞个匙羹咧喺个边度咧，系咁咧，攞个羹喺呢个罐头个圆周个位度咧磨一边啦，系咁磨，系咁磨，系咁磨。咁 佢话 系啦，佢话不断磨到咁上下咧。当你发觉咧，你唔好成个圈，你唔使成个圆周嘅，你就系专攻其中一点。 有少少钻木取火嘅感觉。 其实真系噶，佢磨到咁上下，点样咧？就磨到佢咧薄咗啦。佢话咧就可以凿咯。咁咧嗰个片里边嗰个人咧，佢就真系咧磨完之后咧，就见到差唔多咧，即系磨薄咗嗰个罐头边嘅接驳位。佢就直接攞个铁匙羹咧就凿。終於就鑿到個窿出嚟咯，咁啊鑿到個窿咧就易好多啦，咁佢就可以咧繼續咧就叫咁樣咯。但個問題就係需時幾耐咧？ 我真係唔知道，好似需時一世嘅感覺，有少少係 25分鐘。 哇！ 因為你咁硬啊嘛，嗰、那個罐頭邊咧，你嗰、那個羹又燉嘅。 咁我覺得我好似我敲擊佢嗰個應該。 但你直接敲擊咧，佢你冇磨薄佢呢個動作咧，你未必咁易鑿得穿，因為佢嗰個罐都硬噶嘛。 我知明啊，但係你敲擊喺度撞凹佢，撞凹佢嘅時候， 你咁樣不停撞咧，佢只係凹咗落去就，佢唔會鑿穿啊。 我知你撞凹佢嘅時候，跟住你咪攝嗰個匙羹。尾咁咪会撬开佢咯？ 唔会，你点会？你凿得粒之后，你仲要有个空位先塞到入去噶嘛？ 我咪就系话 塞唔到噶，你就系凹咗嘅话。 嗯哼， 系啊，唔系当然可能你有第二个方法啦，但系我睇得出佢嗰个好处咧，就 系 先磨薄咗先，咁然后你一凿就可以凿得穿佢啦。咁啲人就话喂廿五分钟先开到，咁冇计啦。而家讲紧嘅就话。当你身边真系连一，你伯母 啊， 系啊，好彩我羹就如果筷子都唔知点算啊， 系啊，真系我筷子冇可能。 我估我会即系如果我当我自己荒岛嘅话，我会试下大力掉嗰个罐头，掉去啲树嗰啲会即系撞爆。我谂我向呢啲方向谂。 系啊，同埋头先咧，我都即系问下阿宇咧，我话你知唔知咧，其实罐头刀咧仲可以我嚟做一个开汽水嘅作用咧。佢话系咩可以开汽水嘅咩，或者啤酒 装汽水？ 系啊系啊，你知唔知噶？ 嗰啲罐头刀咧，佢通常嗰个罐头刀有一个已经系开瓶器嗰个， 啊、沒錯 我呢个我知道，因为我要饮酒嘛， 你要饮酒系啊系啊， 咁呢个实会揾到位点开噶啦， 系啊，跟住个尾嗰个位咪可以夹咯， 夹 到 嘅，通常都系咁样嘅， 系啊， 所以一个罐头刀咧，其实佢嘅设计咧都几得意啊，有几个功能嘅，不过要识得点用咧，又真系要去学下。 系啊，嗱咁啊，1873188啦，我哋呼吁大家打嚟咧，就话猜猜我是谁咧，有呢、這、一个即系厨房用品嘅猜测啦，嗰个猜猜个。游戏啦，咁咧，头先我哋其实都一度想讲噶啦，就话大家而家买口罩咧，好关注啊嘛，就话系咪见到罩就扫住先， 系 啦，咁啊，听讲话有某一间唔知咩泰国货咧，就话嚟咗货， 今日有货， 但系点知佢就唔使嚟啦，因为排队嘅人咧多过啲数量啦，已经 见到咧，就即系有多过一份嘅报章咧，都做紧一个即时现场嘅报道 啊，系啊， 所以咧就会你见到嗰个状况都真系。人头涌涌，哇！真系大家即系要即系嗰个都一个人好多嘅地方，大家都要小心注意啊状况啊。 咁咧，我哋有个资讯咧，就早几日报纸都有卖咧，都好想同大家一齐介绍下，就话系咪每一款嘅口罩 系 特别系已经好似好高型号嗰、那个 N95 咧， 系 咪都代表就喂见到就抢咗先啊？佢一定就可以防到呢一个即系病菌啊，同埋嗰啲即系飞沫传播咧。原来唔系嘅，因为嗰份报纸咧，就做咗个介绍咧，佢就话你以为 N95 就好巴闭啦，一定买到佢就冇死啦。点知原来佢话咧， 有分工业用同埋医学用嘅 N95 口罩。吓，系啦，咁我头先都 send 咗啲资料俾大家。 我真系唔知，我仲以 为 咧， 一向都系白色咯。 系啊，我哋都以为一向都系白色啦。 同埋见到呢一个嘅品牌呢个号码咧，就好安心啊，即系就会觉得哇呢个系最嗱，我真系蠢嘅呢一方面， 觉得最高规格嘅 系啦，最安全嘅咯，会觉得。 过往嗱呢个资讯咧，我觉得系我系唔知系咪我哋而家先知啦，因为过往咁多年咧，我哋睇到 N95 咧都系白色嘅， 系啊系啊， 我冇见过话蓝色先系医护。嗰、那個係工業用嘅，係冇呢個防護裝備，即係唔係可以防到啲菌嘅。 係啊，嗱，根據咧嗰個報紙介紹咧，佢就話 N95 咧就有兩大型號嘅，一個咧嗱，你可以記住啦，佢就話咧一個就係屬於咧美國咧，佢哋就話職業安全衛生局認證嘅，亦都有咧 FDA 咧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咧就可以阻飛沫嘅。但系咧，如果另一款嘅口罩咧，佢就白色咧，就只系工业用，就阻尘隔嘅啫，尘埃嘅啫，但系就未必可以隔到飞沫，所以咧，见到口罩你都要睇清楚，究竟啱唔啱你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国家卫健委表示，寻日内地新增1459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个案，累计确诊病例接近6000宗，有26宗新增死亡病例，累计增至132人死亡。另外，西藏首次报告有疑似病例。日本政府开始在中国武汉设桥，首批206个日本人乘搭包机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厚生劳动省表示已经确认其中四人有发烧、咳嗽的症状，安排将四人送往指定的医疗机构。日方派出包括一个医生、两个护士在内的医疗团队，一同乘坐包机，在武汉日本将大约15000个口罩、8000副防护眼镜以及手套等的支援物资交给中方。这206个日本人回国之后，没有症状的人将会通过巴士送到医疗研究中心检查，即使是样本测试呈阴性，亦被当局强烈要求14日之内尽量避免外出。日本外务省表示，政府鉴于传染病蔓延，派出包机属于首次。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今晚和明日再派包机前往武汉，接受希望回国的所有国民。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现时有迫切性全面封关，阻止内地人到港，担心其他地区都会出现同武汉一样严重的疫情，认为应该尽快堵截源头。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现时不知有多少武汉人在香港，建议参考澳门的做法，派警方巡查酒店，强制隔离或者送走湖北的旅客。对于有意见指湖北旅客的签证七日到期，可以等他们自动离港，他担心部分的旅客在七日之内病发，到时公立医院基于人道的理由必须治疗患者。对于有医护人员考虑发起罢工，何柏良表示自己不会罢工，也不会呼吁罢工，虽然完全明白和理解同事的忧虑，但希望他们能够紧守岗位。政府星期四凌晨起暂时关闭部分口岸，减少来往香港和内地的交通服务。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认为，希望政府能够多走几步，阻止大量人涌入。对于在农历新年之后可能会有大量的香港人由内地返港，他呼吁有关人士应该是家居自我隔离14日。又指出部分的大机构给员工在家工作，但基层市民的雇主未必会体谅，建议政府考虑延长公众假期，或者大力呼吁市民自我隔离。马仲仪批评政府在辉明邨事件上未有解释清楚，他说有声音指政府有空置物业可以用作隔离的用途，包括公务员宿舍等，希望政府能够帮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同干燥，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恭喜 恭喜发财！ 三位啊，身体健康，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同埋强强壮壮。 好多谢，多谢多谢。 Kevin， 听你把声好新嘅，你系咪唔使翻工嗰只嚟噶？ 系啦，今日唔使翻工。 哇，你唔使翻工，你都唔出去抢口罩啊？你都好安乐、啊。 唔系，因为附近已经知道冇得抢啦。 哦， 系嘅，其实我做家中咧就唔使戴口罩，所以唔使抢住啦。 O K， 你系唔使翻工嗰只啊？即系定系诶，仲系放紧假噶？即系意思。 即系原本翻啦，都系放紧假嘅人。 哦，即系原本， 即系唔系 home office 嗰种嘅。 系啊系。 系啦系啦，唔系 home office。 好啊。 嗱，我哋玩法就系咧，你时间拣我哋诶一个主持人啦，跟住咧我哋会俾 tips 你噶，你拣边位？ 我要桂花田啦、 啊！哦，你要桂花田，成个 要桂花田嘅美色，好啊！ 咩、啊、美色 啊？直接嚟广播到三十号攞啊，成个俾你攞走啊！ 好，呢一样就诶，呢样用品咧，诶，相信吓诶。而家多咗个选择嘅，以前咧佢有个好基本嘅、嗯，人人都屋企都一定要有呢嗰个样嘢嘅。但系而家咧就演变咗啦，啲人咧可能咧有啲屋企咧仲用呢个传统嘅，但系咧有啲人咧就话，嗯，我唔想我要快啲嘅，我想快啲达到嗰个效果，所以就转咗噶。我而家想讲转咗新嗰款嘅用品，一个咁啦，电器啊，好冇？ 哇， 系咪 快啲嘅？ 诶，加三个字噶？ 诶，系。 电磁炉啊？ 唔系， 咦， 即系咪嗰个方向？ 我想话你中一个字啫，系啦，不过就 系个电字， 系咪个电字啊？诶、 哦，系啊， 系好嘅，中个电字，起码有个。 你谂下以前系比较传统嘅，但系要啲时间要等嘅，但系哇，而家完转咗佢咧，哇，好快搞掂啊，好、哦、想用 电水壶啊！ 系咪电水壶咧？佢咁啊，电水煲咯，我哋系。 啊，电水煲， 啱 啱 啱 好嘢， 即系煲水。 以前煲水你得开煤气好耐噶嘛，你而家揿个掣，好快已经有热水啦嘛，即系煲个电水煲。 系喎， 系啊。 唔系，其实你有冇计过边个快啲噶？ 电水煲快咧， 都系电水煲快啲啊！哦， 系、 okay、 嗰个快啲。 因为咧，其实有咁嘅，因为以前 容量细啲，相对 嚟讲，你嗰啲煲水煲好鬼大 壶，系啊系啊， 咁你咪相对地用耐咯。 我都有谂过出呢一个， 哎呀，出呢个题目系嘛， 泡又爪系啊， 系啊。 Kevin， 你屋企有冇呢个用品啊？ 都有啊， 所以你都发觉好快咧。 唔系真系啊，你想要饮嘅就唔使开煤气，哇，煲个餐水煲鬼咁耐。 都记住，唔好翻煲。 系咪啊？ 系啊， 翻煲还好嘅， 系啊，唔好啊真系。哎呀，我突然间好似嗰啲阿伯咁咩，唔好翻煲啊，少伤身体，因为好危险啊。 咁 谢 晒 Kevin， 不如难得咧大年初五都打到嚟咧，点开窗啦，俾面啦， 系啊。 首先点俾你哋三位啦，同埋头先接电话个 阿 宇啦，系咪？ 系啦， 系啦，同埋点俾有即系有收听嘅都收到石哥啊。 好啊， 多谢晒 Kevin， 谢谢 Kevin， 拜拜， 拜拜， 拜拜。 Kevin 把声好靓，即系都几啱咗 呢行 咁啊。 系啊，最紧要咩？唔使翻工真系好开心噶，佢会。 你一讲即刻想喊， 冇啦。 跟住仲要系搵口罩，仲去超市入定啲货，其实真系好忙啊。 我哋喂，你乘机咧，而家你拍呢啲当有啲 footage 咧，可以扮咧，我哋有嗰啲末日片啊。唔使有特技添啊！ 真 系，抢到我都超市冇晒嘢啦，真系 阴功啊！真 系。好啦，下位听众你系边个 ？Hello， 恭喜发财 ！Hello， 小姐，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大家身体健康最紧要。 好啊， 心想事成，千冬常住吓。 好啊，好啊，好啊！ 大家搵多啲。 恭喜你咧，就系笑口罩常开啊！ 系啊，大家咁话。 系啊，点称呼啊？ 吓，我叫 Wendy 啊。 Wendy， 好啊，你想拣阿祖定系拣阿曾志豪讲厨房用品？ 阿祖啊， 好，阿祖呢一个咧就唔系个个厨房都有嘅，不过阿祖屋企嘅厨房系有嘅。 哇， 呢个嘅产品咧系我会话可能系呢十年先至有，以前系冇嘅。 系 有咗之后咧，方便好多噶，尤其是系同煮食系有关系嘅。 哦，主食有关啊， 同主食有关嘅三个字， 三个字， 系咪人人都有噶呢样嘢？ 唔系啊，咪讲咗咯，唔系每个屋企都有噶，不过我 屋企有嘅， 唔系每一个屋企都有， 但 有 嘅 话咧都系摆喺厨房噶啦， 摆厨房，十年前啊， 十年前冇，而家有， 哦， 十年前冇， 未必系十年添，我谂即系呢五六年就会越嚟越多啦， 而家有， 系。 十年前冇三個 嘢， 即係都係廚房用嘅， 係 啊， 同煮食有關嘅， 大唔大件嘅嗰件嘢， 煮食有關， 點為之大先？ 即係個 size 咯， 唔會係一個洗衣機，唔係一個雪櫃咁大咯。 哦， 係啊， 要諗嘅喎，真 係。哦，當然 我知啊，我知係咩啦？ 嚟啊！ 十年前 啊，有啊，你又話你知。 谂下先，十年前 撞下啦，唔惊，我哋撞好多次都得噶。 你问问题都得噶，系啊。 有冇已经俾咗 tips 我噶啦？嗬， 我俾咗噶啦都。你可以问问题，我又会答你咁，再俾多啲 tips 你咯。 佢嘅 tips 系斯文啲嘅，因为佢嘅 tips 系话 再俾多少少得唔得？ 嗱，我头先我未话同煮嘢食有关嘅，通常呢一样嘢咧就同早餐有关嘅。 哦。 个餐餐具有关啊， 早餐啊，朝头早嗰餐咧，即系大家会用到佢嚟做一啲嘢嚟食，就会更加多机会嘅。 我怀疑同嗰啲面包有关嘅。 早餐哦， 同啲面包有关嘅。 面包有关， 系 都系噶。 其实 咁，你俾三个字我啊， 系啊， 三个字啊， 咩嘅机器啊？ 咩机啊？头先都讲 同面包有关嘅。 电 即系焗炉类似咯，嗱同面包有关嘅机器， 唔 系，你喺呢几个字里面变成三个字啊？吓、 啊， 做面包嘅机器，咁你浓缩少少呢部机器就叫做 搅拌机，唔系 嗱， 即系嗰啲面包、啊， 第一个字系唔系多士嗱，好近啊！第一个字系面字，面咩机咧？同面包有关噶喎。 面包机。 冇错，就系面包机啦。嗱，唔系每一个屋企都有噶嘛。喺呢几年咧，就真系会方便多咗噶嘛。 屋企有，系 啊， 系 啊， 你讲得啱喎，真系。 系啊，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面包机嗰 阵 时未有住，系依家呢出先进先有。 你冇用啊，你 我冇用啊，又系。不过都听人嚟讲咧， 冇话自己冇用。 系啊，近呢十年咧都听人即系近。依幾年我聽人講過 其實都幾好用噶。我記得嗰年咧，我哋豐收，我哋私房菜咧，我未要整甜品嘅，我都要用到呢個麵包機整咗啲麵包同大家分享 噶。多謝你啦， 唔好 咁講，係啊係啊，提供啲意見俾我。 我哋多謝你就真係 多謝你，多謝曬， 拜拜， 恭喜你，拜拜， 拜拜， 祝福你啊， 祝福你，拜拜。 好搞笑，我明白啲聽眾嘅時咧，估到好緊張啦，即係講到後邊，但又唔知講咗咩。 我覺得剛才你那個爛 gag 挺好，你有沒有用？我沒有用，不要這麼說自己。 是啊，嗱，今日咧所有打嚟嘅听众咧，我哋即系成功播咗出街啦。答翻问题嘅话咧，都会有一个新年嘅福袋送翻俾佢嘅。 OK， 好啦，而家听听众第三个啦，你系边个啊？陈小姐。 恭喜发财， 恭喜 发财， 身体健康啊，系啊，青春常驻啦，貌美如花，系啊。 好啊！ 做咩你哎呀？做咩要哎呀嚟？因为你对好单位系曾志豪， 好感动啊！反正 系咪好耐冇同人哋祝福你貌美如花系嘛？ 系咯， 少咗听啊嘛，喂呢一句貌美如花咁样。好啊，我哋讲题目 唔系少咗听，因为咧个样已经越嚟越靓啦，大家都唔使再祝你啦嘛，系咪先？哎呀，已经愿望达到啦。喂，咁你要同我玩呢个游戏咯，好唔好啊？ 好 好啦，厨房用品里面呢佢就真係家家户户呢每个厨房都一定会有嘅。佢呢嘅演变嘅程度係点呢，形状有啲唔同。咁啊以前呢就通常就圆咕碌多啲嘅。 哦、 但而家演变到呢就我有好多变化，我见过呢有长方形啊都有嘅。咁而且呢就连嗰、那个物料都有啲唔同嘅。佢最大嘅特色呢就係好嘈㗎。你每次用佢都好嘈嘅，真系， 好嘈嘅， 好嘈嘅，系啊！以前系圆咕碌嘅，而家咧就系多咗咧，唔系净系圆咕碌啦，长方形都有嘅，系。 可以试下问问题啊，陈小姐。 系啊，好嘈噶！你每次用亲佢咧，都会真系乒铃白烂咁样嘅，即系我可以俾个贴大呢个 tips 好大嘅，乒铃白烂咁样嘅，好嘈嘅真系，系啦。 系咪同唔同主食有关噶？ 有关嘅，有关系噶，有关系噶。 系咪三个字噶？ 唔系 三个字， 两个字啫。两个字。 以前系圆嘅， 尖听 唔系。 尖听唔会嘈噶。 唔系，系啦。 尖听我攞嚟打人嗰阵时就 嘈 嘅。 系啦，长方形。 系啦，嗱，以前 工具定系一个容器啊？定系即系咩嚟噶？ 工具嚟嘅。 啊，工具。 以前就真系圆咕碌嗰个系最常见嘅，去到后来咧，又出咗一啲长方形嘅款都有嘅咁样。 哦。 系啦。咁啊，就好常见噶，一定会有个厨房点都要有噶啦呢嚿嘢，系啊。 我开头咧仲谂住嘈咧圆形啊，开头我仲谂住搅拌机。 系咯，我都有谂搅拌机。 系啊。咁啊，系啦， 唔系搅拌机，但系呢个方向都唔近， 都唔啱， 都唔 呢个方向都唔啱，唔使插电嘅。 unplug 工具嚟噶嘛， 工具嚟噶，系啦， 但又会嘈噶，唔使插电又会嘈， 因为长方形， 佢会嘈噶。 你咪搞，唔系嗰个咩罐头刀啊嘛？ 都系两个字咯，两个字噶咋，两个字噶咋。 罐头刀都 系啊，嗱咁样嘅，佢咧用完咧。俾個 tips 你，嗰陣時啲衛生署咧，成日都有提醒大家咧，為呢啲嘢咧用完咧一定要清潔乾淨噶，佢好容易就藏污納垢噶啦，因為你經年累月咁樣用，佢又好襟下噶喎，但係你成日都會殘留咗啲嘢喺裏邊嘅真係。 露頭？ 唔係， 好平嘅嗰個樣嘢。 平唔平？我又唔知道，我冇買過嘅都係。又唔贵啦，两个字啫嘛。 我嚟清洁用噶， 唔系我嚟清洁用嘅，唔系我嚟清洁用嘅。 系咪有啲窿噶？ 冇窿嘅，冇窿嘅。 我谂收机啊，即系去到谂到呢啲地步，用 好啦， 污垢啊嘛。 你但系收机唔会嘈噶嘛？ 通常咧，你去到咁啊，你去到烧腊档嗰度， 系 佢都一定有嗰嚿嘢嘅。咁因为佢最有型嘅地方咧，佢最有型嘅地方咧就系做完嗰啲动作之后咧，佢就会成把刀咧就。插咗喺上面嘅，系 啊， 系咪嗱？以前圆咕碌多噶嘛，去到而家咧就出长方形胶嘅，轻便好多嘅。点解会嘈咧？你点都又切又剁得棒棒棒咁样嘅，系啊！你有阵时你拍蒜头都喺上面拍噶嘛，同埋真系会藏污纳垢咧， 真系都真。 因为佢话你戒到一条条痕咧，你唔洗干净咧就黐晒。 我以为你系讲个嗰个洗碗嗰个 sponge， 即系嗰个 海绵 啊， 唔系啊，唔系， 洗我嗰时嘈 咁。唔系系啊，嗱系咪先？砧板就咁咯。 哦，唔该晒你， 好 嘅，谢谢， 多谢你啦，拜拜， 好，身体健康。 转头翻嚟继续听你电话啦，1872388啊，厨房用具估唔估到咧吓？ 皆因今天开心喝得多了酒，借故发泄你见我不够，无权利对好友有太多要求。不应摊开心声我都开了口，你那抱歉语气相当亲厚，善意的拒绝我转身走。没有身份妒忌是我打搅着你，明白怎接近你，拖拖拉拉心要死便要死，凭何苦天怨地，其实未动摇你，连幻想都感到惭愧与卑鄙。心我只好强忍，怪也怪你笑脸太吸引，尤其坐到很近令我更敏感。一分幽笑怎么始终不够狠，每次听见你那关心口吻，被你糟蹋亦有满足感。为亦显得拘谨，反应也不敢，或者呕心沥血令你更反感。没有身份妒忌是我打搅着你，明白怎接近你，拖拖拉拉心要死便要死，凭何苦想都感到惭愧与卑鄙，再伟大也许存在一点生气，无办法去用翻你，只好处死。 王军啊，没身份妒忌吓，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继续听你电话啦。今日我哋猜猜我是谁，系讲厨房用品，你系边个？ Hello， 恭喜发财 ，Amy，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你好啊，系啊，你拣边个啊？ 你拣 边个 嘅 问 题？ 阿田啊，桂花田啊， 好啦，呢样嘢三个字，有多有少，有 长有短，有 即系个形状佢 系 少 系啊，有多有少个量啦，有长有短嘅嗰、那个系啦，长度啦系啦，咁啊有基本上咧，你都会经常用到佢嘅。 有多有少，有长有短啊！ 嗯哼， 成日都 会 用到佢， 成日都会用到佢， 系 三个字， 三个字 系啊， 有多有少， 几时用噶？煮紧一半啦、啊，准备煮啊，定系点噶？ 都好睇嗰个人噶，有时种到中途可以用啦，未煮之前用啦，用到中途即系煮到中途用啦，煮完之后都可以用噶。 煮到中途都可以用 啊，系啦， 煮到中 系咪煮食用品嚟噶？ 咩意思啊？ 煮食用品，即系咪攞佢嚟煮嘢食咯？ 唔系， 你咁都要我解释，我点答啊？ 煮食用品，唔系我哋唔系食嘢噶嘛，我哋而家讲话用品啫嘛。 佢唔系佢，但系嗰个用品 系 咪攞嚟煮嘢食啊？ 系啊，煮嘢食啊，系啊， 系咯，唔系啊，好。 但你又话煮到一半都可以用佢， 唔系即系我意思话煮个过程啦，好唔好？煮个过程啊，系 有 长 有短啊， 系啊。 佢三个字我即刻谂唔到，我喺度谂住系刀嘅， 唔系 系啦，因为刀都有长有短噶嘛，你煮嘢食都可以切鸡噶嘛， 有多有少噶， 个量有多有少啊， 但系又同煮嘢食唔系 即系 煮 个过程里面系需要可以 即系炒到一半，可能你要加啲嘢落去，煮之前有用嘅， 可以用煮紧又可以用。唔系唔系喺煮食嘅，即系煮嘢食嘅过程，唔系话你落镬嗰个过程。我讲紧，即系话你由开始准备餸啊，跟住总之等等嘅过程里边啦，系啦，都可以需要用嘅。你一定有屋企， 一定有添啊，又长又短又多 有我 话 有，唔系又长又短，有长亦都有短，有量多又有量少嘅。 有量多啊，即系每一次拎出嚟嘅时候个量啊。 嗰样嘢咧，嗰个量 即系有大包同细包之分 啊。可以咁讲啦，系啦。 我又系咁， 系咪用一包包嚟做单位噶？ 唔系， 一支支 啊。唔系噃， 又 唔 系，哇，劲喎、啊！你呢、這个，你要负责俾贴士佢啦。 Amy 啊，咁你又问下问题啊，不如好唔好啊？你试下问问题，有冇头绪啊？直情， 系咪筷子啊？定 又唔系三个字， 三 个 字。 嗱，咁样嘅，俾最大贴士你啦。通常咧，即系讲紧啊，如果要用嘅程序咧，系通常咧食完饭之后用多啲嘅。 食完 饭 之 后系啦，会用多啲嘅。 食完饭之后 系啦， 有短， 即系睇你 depends on 你买乜嘢啦。即系你有长嘅有长用，短有短用咯，系咪？多有多用。 食完 饭 之后用同洗碗嗰啲有冇关系噶？ 冇关系， 系食完饭用噶。 你要俾多啲 tips， 冇人有头水啊，咪 靠你啦，靠你。 透明 嘅， 得唔得？ 佢系透明嘅， 系个个都有噶，个个厨房都有噶。 多数都有咯，只系话 透明， 你唔会冇咯，系啊。 你胶手套啊？ 咁。我哋又好 少 用胶手套嘅，其实都近啲。你唔讲埋嗰样嘢咧， 系啊， 三个字。如果有啲系咪有一个系咪黄家蓝边度噶？ 我又唔系想讲嗰样喎。 哦， 又唔系喎。 哦，攞嚟掹住嘅。如果你食完之后你食唔晒，你都要掹住，跟住先摆入雪柜噶。 哦， 保鲜 纸 系啦。 好嘢， 呢个好难啊！真 系有长嘅，而家有短嘅，有一百尺、二百尺、五十尺，系咪？咁 你 咪煮紧餸嗰时，你可以哎呀喂，唔好冻喎，冚住佢先就得 嘅， 系咪？ 晒 嘅，系喎。你呢个系神级啊，呢个劲。 好啊，恭喜晒，恭喜晒 Amy， 新年快乐！之后咧会有同事联络你咧，就送翻礼物俾你嘅。 好啦， 好 啦， 恭喜发财，身体健康。 大家咁啊，拜拜， 好啦，拜拜。 好啦，我谂紧我嗰个都好深啊，时间关系，大家揾下豪仔。 好啦， 我谂嗰个系深嘅。 你系边个？琪琪，系啊，你好啊， 系啊，新年 快 乐， 咁我 揾 曾志豪啦。 好啊， 花你啊，花你。 我嗰个咧就都唔难嘅，真系好容易嘅啫。咁咧佢就系但系应该三个字啦，应该叫三个字啦。 系， 咁咧佢好嘈嘅。好嘈嘅， 又好嘈， 好嘈。 你成日望住啲好嘈嘢， 系啊， 系 啊，佢好嘈嘅。咁啊，但系佢唔嘈又唔得嘅。如果你一日你发觉佢唔嘈咧，你就话吓做咩唔嘈嘅？哎，换咗佢啦，换咗佢啦，咁样。 O K， 系啦。 吓， 俾完噶啦， 你净系俾咗个嘈字我哋嘅啫。 佢好嘈，但系如果佢唔嘈咧，你就知佢坏咗啦。 O K， 佢唔嘈你就知佢坏咗啦。 老婆，你讲紧你屋企嗰个几 多 个 字啊？ 咪就系三个字到啦，三个字到啦。 倒三个字倒咋？ 系啊，应该就系三个字啦，系。 打饭机啊？ 唔系， 系咪一定系喺厨房度出现？ 厨房嘅，我话俾你听啦，你个动作通常就系咧，搞掂晒啲嘢就摆嗰个用品喺度啦，跟住就走开噶啦，跟住咧就阿妈听唔听到好嘈啊？哦，系，咁你快啲过去熄火啦，咁样。咁如果你发觉，如果咁耐都唔嘈嘅，哎呀，原来坏咗啊，换咗佢啦， 三个字嘅， 三个字嘅， 同水有关嘅系咪？ 冇错。 OK， 嗱，俾多啲貼士你噶啦，吓琪琪。 系啦，哎，绝招啦，阿妈，水滚啦，阿妈。点解？点解？ 煲水嗰啲， 系啦，嗰、 那 个叫咩咧？嗰啲会响嘅咧，嗰、那个叫咩啊？ 系啦，水煲噶啦， 系啦， 会响， 点会响嘅咧？你会叫咩噶？嗰、那个水煲， 嗰个。 我嗰阵时就细个叫佢做 BB 煲嘅， 咪就 系 咯 ，BB 煲 咯， 咁叫 BB 煲 ，BB 煲咯，咪 BB 煲咯， 哦， 系啊，我咪有三个字咯 ，BB 煲咯， 系啦， 点啊？人哋计电水煲，你又开 BB 水煲？ 咩啊？你嗰个唔同啊？你嗰个系咁细咁细噶嘛？呢个煲水噶嘛 ？OK 嘅， 咪咯，系咪先？你唔嘈啊，真系坏咗啦 ！BB 水煲啊， 恭喜晒琪琪新年快乐啊！我哋嘅 新 年福袋送翻俾你啊！ 系啦 ，OK， 拜拜 ，Thank you。 厨房用品其实都唔容易 嘅。不如我再出最后一个好嘢啫，我哋丰收快活人送个出嚟做礼物嘅，冇咗佢就真系好唔干净嘅。好整洁嘅，最好啲女人就净系着住佢咧，嗰啲冇错啦， 围 裙啊， 话啲外国人啊，咁啊， 系啊，好犀利噶，真系喺 kitchen 里边一定要有噶，真系。 好啦， 系啦，喂，好啦，今日时间够晒啦， 好啊，咁我哋听日再见啦， 拜 拜。